希腊第二大岛埃维亚岛受山火波及的范围扩大，当局安排居民加快撤走，超过2000人已经离开，包括一批需要专人协助登上渡轮的长者。当地官员形容岛上部分地方已经遭受毁灭性破坏，需要更多协助以扑灭大火。希腊和土耳其正是受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侵袭，两国在过去近两星期一直和山火搏斗，其中希腊近期气温高达摄氏45度，出现多个山火火头。报道说在埃维亚岛，两条火线已经摧毁几千公顷的土地、一批房屋和商业设施。欧盟调动多国救援力量支援希腊和周边国家救火。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83点，跌99点，总成交金额39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9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6.8系升15.2，恒生中国企业95.18升1.8，盈富基金26.7跌6仙，美团227蚊系升6.4，快手88.65升6.15，比亚迪股份263蚊跌6毫，阿里巴巴188.4跌4毫，信宇光学科技222.2跌10.8，中国平安67.7跌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3，英镑10.77，瑞士法郎8.463，澳元5.696，加元6.183，新西兰元5.429，欧元9.133。每百日元对港元7.0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5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1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6,07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17美元，卖出1,7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天广场对出，现在龙尾排到彩虹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天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彩虹村。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士美飞路。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落翻渣华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在维园道上桥位。在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就挤塞，现在一带都是车多的。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街一带挤塞，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就行车缓慢，现在排到去西贡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天水围天池路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多谢 各位香港奥运代表精彩表现， 李慧思、 李海恩、 唐瑶、 杨善玉、 梁宝仪、 刘慕常、 伍家朗、 张雁儿、 邓俊文、 谢影雪。 今次香港46名奥运运动员咧表现都系非常之优秀，令到全城都振奋。 密切留意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更快、更高、更强，这句奥运格言大家都听过，但你又知不知道奥运格言现在正式升级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支持东京奥运的同时，一起支持残奥，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你个 BB 好精灵啊， 同你个 BB 一样都系食人奶噶。儿童早期营养好重要，所以我由怀孕开始就注意饮食。 BB 头6个月食全人奶，到有6个月大开始食固体食物，同时食人奶到2岁或以上。 小朋友健康啲，同妈咪亲近啲，学嘢仲叻啲添。想知更多母乳喂哺嘅资料，可以上 fhs.gov.hk 睇下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究竟是不可以爱教主啊，定是教主不够 Q， 定还是教主不够吸引呢？ 你根本不需知道啊，你是要唱隔着了一次你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 看到歌名，教主说原本有些却步的，担心太 QQ。 再细心去感受歌词，发现当中写的暧昧不明确，反而令到歌名有很多可能性。作曲编曲 Kim Wu， 坏笑填词林若玲，监制 Edward Che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nson Low 不可爱教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洗脑卓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喎，我头先眯埋我諗嘢咋喎。 諗嘢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隻狗，一隻猫，一隻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 呢？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发布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丰收快活人。 哇，落水啊，落水啊，各位朋友落水啊，因为头先咧好大雨啊。 黑晒个天， 咁啊，唔知道咧，大家身处嘅地方系咪一样啦？咁啊，但系雷暴警告又成到今日11点报完，我系梁继昌， 我系雷暴瑞， 我系骤晴骤雨周义强， 真系犀利。 今日翻嚟嗰阵时几好太阳， 冇错， 红一身， 人生就系咁噶啦，时晴时雨咁先可爱啊嘛。 冇错啦，好彩带把长遮， 暖遮唔得嘅咩？ 我可以当时的啊，因为好容易跣低 啊。系啊， 系嘅，系嘅。咁上一年纪应该要小心啲， 小心啲啦， 小心啲。一於系咁， 一於咁啊。 好，一於咁啊。今日天气就系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同埋咧就系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啊，随后两天天色较为明朗噶啦。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而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95%。星期二嘅上昼吓，一路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带嚟有郑秀文出。 也胜够。我只想爱一生，绝不间断，在你爱意之中日夜晚行，让我追，让我追下去，要每日最多一些，追得更松。 咁啊，迎接住咧呢一个希望快啲到秋天啦，因为觉得咧热天咧有时都几辛苦啊，嗬。咁咧你又成日量住个冷气啦，咁但系如果唔量冷气咧，你又觉得诶好焗啊咁样。咁希望咧快快脆秋天，哇！咁咧就嗰啲秋风送上就正。 如果你送呢个二十四节气嘅话，其实已经立秋 啦， 立秋啦， 但系仲系比较热 啊 嘛，秋老虎啊。 秋夺暑啊嘛，所以你哋有时都会见到，可能晏昼嗰啲时间咧都会系热嘅，但系咧已经比早一轮嘅话，我都应该好一啲噶啦。 我谂你嗰日做农妇，你都感受到啦，即系田下边嗰啲翳焗嗰啲嗬，即系企喺度都流汗嘅。 做农妇感受到之外，我觉得我哋住新界嘅地方咧，都系比较容易快啲去感受到季节嘅更替嘅。 朝头早 仲有 凉浸浸， 同埋夜晚黑开始凉 啦，要着翻件秋褛仔啦。 有时无端端你会见到嘅就系、是，有啲風吹下嚟啦，以及嘅就係你突然之間，你會留意到嘅就係啲光線會唔同咗嘅。係 噶， 係 噶。 天黑嘅時間而家係早咗，以及你會見到個 magic hour 咧，嗰個顏色咧係同之前咧係炎夏嘅時候係有啲唔同。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一路變緊㗎。 唔同 啦。夏天嘅時候咧，譬如話我喺嗰個位曬到太陽，再遲啲少少咧，依個位原來又唔喺曬到喎。係 啊，落山都唔同咗。 唔同咗㗎。 錯啦，我哋年紀真係開始大，你會留意到呢啲咁嘅嘢。後生仔都要得閒啦，即 係 剩翻無多啦嘛。所以 有啲人咧。零舍敏感嘅，除咗对呢一个季节啦、天气啦，我琴日喺屋苑附近，我已经见到有人喺度烧衣啦。我咦咁快嘅， 七月啦嘛， 七月嚟啦， 因为已经开咗啦。 知唔知系小强？ 系啊， 我出咗嚟咯，所以坐喺度咯。 所以好活跃咯， 你 系 啊， 你 唔知啊， 你讲 啊， 你叫麻烦鬼啊嘛， 系啊， 或者死鬼， 或者叫麻鬼烦都得， 好乱讲啊，知唔知啊？ 我知道，我知道， 夹住天梗要讲嘢噶， 系 啊，你唔好以为你觉得咁开心，佢企喺你后边，你唔知噶咋？ 我知啊， 系啊， 讲紧呢啲嘢，我哋最中意听啊， 系啊，嗱， 我 依家搭住我。 系咪先？我覺得香港人都幾即係幾快開始做呢樣嘢， 係要啦， 咁亦開始小心啲啦。咁樣大家行街就小心啲啦。成日話啊嘛，即係嗰個其中一個呢、這個叫鬼節啊，或者盂蘭節嘅禁忌，就唔好踢到人哋嗰啲祭品。嗯、但係有陣時咧，即係有啲人真係灑到周地係咧，你又唔覺意嘅嗬。尤其是有啲叫做多人燒衣嘅地方，真係周圍都係，甚至有啲溪前啊飛到周圍都係。 但 係 會唔會 少 咗人哋燒芥兒？ 少咗啦， 我覺得 少 咗。以前你會發覺就差唔多。去到七月十四嘅时候，哇！嗰、那个星期紧要到啊， 六寸最多啦，个桶几大啊， 系啊，但系其实几开心的，我觉得，即系有啲嘢发生咯， 鬼节 BBQ， 你唔觉得烧嘢又系特别开心嘅咩？ 其实好中意睇到啲火， 我都 你有冇烧过？ 有烧过，但系有人都有讲过，你有冇留意到嘅就系咧烧芥衣，又或者系烧嘢比祖先系有唔同嘅个火。 咦？ 个火又唔喺 顶上， 我唔系好明喎。火咪火咯。 诶，咁啊，即系你冇留意到啦。 冇留意啊。 有人有讲过啦，咁啊，其实就系喺台湾有某一个节目啦，咁佢有讲到嘅就系话，其实咧你可以睇到嘅就系究竟咧，先人啲文会讲嘅，啲衣。衣纸咧，所谓烧得好唔好嘅话咧，就 系 个先人烧得好唔好嘛。 系啊， 咁其实咧，有时佢哋会好介意嘅，就 系 烧烧下咧，嗰啲火系唔可以熄嘅，啱唔啱？ 系啊， 咁其实亦都要留意到嘅就系，如果你喺七月十四盂兰节去烧俾嗰啲嘅，就系叫乌云野，唔系嗰啲叫咩啊？ 孤 魂野鬼啦， 即系街边嗰啲 啦。系啦，佢哋系会抢嘅，所以你系可以留意，如果系烧俾呢啲咁样嘅街衣嘅火咧，你系会嘭嘭嘭嘭嘭嘭嘭嘭嘭， 好大， 系好大，同埋系乱咁。嚟嘅， 哦， 有冇留意过？ 有时咧，我见到咧，佢哋唔系一个桶添啊，小强，咁样间屋啊，即系一个成间好似铁搭嘅屋咧，成间烧落嚟响声，就好似 Sarah 话斋啦，你自然觉得好似系火烛咁样嘅。 啊，嗰啲就比较唔系烧俾介意啦，呢啲应该就系烧俾嗰啲即系仙人啊，又或者喺嗰啲即系 即系好大规模嗰啲。 系啦，嗱，咁如果你讲紧嘅就系你烧俾屋企人，或者你烧俾祖先，或者你烧俾神嘅咧，你可以留意下系唔同嘅，嗰啲火咧系比较温文嘅，系要比较。又系要温柔嘅， 即系冇咁大火。 同埋嘅就系、是，唔系佢自自然然就会系咁噶啦，佢唔、会乱飞，揈拎揈放。你好似感觉上觉得嘅就是，如果系啲街衣嘅，好似有人抢啊抢啊抢啊抢啊。但如果你系烧俾一啲祖先，或者系你要烧俾一啲仙人啊，又或者系一啲神嘅话咧，嗰啲火系会比较温文啦，就系、是、文火嚟嘅。 你讲到好似 你可以留意一下，我唔知道啊，佢哋系咁讲咋，就系、是、台湾嘅就有时佢会讲呢啲咁嘅嘢，咁、 okay, 我觉得 我唯一咧就系、 是，咦好似系喎。 嗱，我唔知道，我先问你有冇烧过俾屋企人嘅，或者先人嘅。咁、我嗰时咧烧过俾阿爸爸嘅，咁我有时咧我都问过一啲人，我咦其实咧我咁样烧咧，会唔会有个好似马小强咁麻烦鬼抢咗佢噶咁样？咁佢就叫我，因为我系啦系啦，因为我系烧一啲佢最中意睇嘅武侠书啊，武侠小说啊。咁佢就嗰人就教我咧喺个武侠小说上边咧，即系个封面啊，系真系武侠书。话唔系纸扎铺嗰啲喎，即系真系买翻嚟嘅纸，或者说 真系嘅小说， 唔系啊纸扎铺买嗰啲假嗰啲，系啦，咁喺上面写咗佢个名，然后烧咁咯，咁样咧就 make sure 一定湿到啦。嗱，当然呢啲只系一啲叫中国传说吓，嗱就唔好问我有冇根据，咁我真系冇嘅。咁不过即系作为一个后人，咁你想个心里边系。搵啲人可以烧到俾爸爸，咁我就照做咯。 心意嚟嘅啫， 心意 啊，心意嚟 嘅，我真系唔知嘅吓。 嗱，我两年前就试过一次跟个老细去落街烧街衣，因为嗰阵时佢系做餐厅嘅。咁我就 系 佢话落去烧，咁 系啊，做生意嗰啲又 系 好 系啊，即系我从来屋企唔烧嘅，咁啊就搵一啲后行，好即系原来好多行。 嗰个老细咩话？开咩话？ 开餐厅。 餐厅就冇厅啊，餐厅好少开。 餐厅唔知啊， 表面系餐厅。夜晚黑就变舞厅， 嗰个字可以拆得，嗰个字系拆得嘅， 拆得 日头写餐厅，一到六点喂小强拆咗佢，写住舞厅， 冇错，茶餐厅， 我冇听过，冇听过， 系又冇听，冇听， 系啦， 冇听。 咁佢就话落去烧咪烧咯，咁原来真系要搞好多嘢，我完全唔识。 例如 系啊，例如佢话要拣啲后巷，千祈唔好当大街。 点解咧？咦，我見到有好多嗰啲有灣仔嗰啲係晏晝演， 嗰啲係唔好聽嘛， 嗰啲落黑道嗰啲啊，嗰啲落黑道啊，尖沙咀啊， 佢依家叫參舞廳，唔係舞廳，係啦，佢日頭嗰陣都甩埋嘅，賣嗰啲菠蘿包，夜晚賣第二種菠蘿包， 都係菠蘿包， 係啦，冇錯，睇下食嘅人唔同啦，係咩？好正啊，咁就係幾開心，諗起就有冇用菠蘿包燒啊？有冇燒菠蘿包？ 菠蘿包。我梗系自己舐咗先烧啦， 我唔明你讲乜， 系啊系啊， 唔明你讲乜， 菠萝包好食咯， 你食讲你 系啊， 我梗系话唔明 系啊，咁原来又要拣时间嘅，通常系夜晚嘅，佢话 烧 烟系啊， 烧烟通常都夜晚噶啦， 唔系啊，你咪见落黑道嗰啲晏昼烧噶， 系啊，我啲嗰啲开工就烧噶啦， 之前黄昏烧嘅， 五点零就烧啦 ，yes， 系啊， 啲小姐瞓醒啦， 系啊，着啲好鬼死高嘅。 永远都系咁嘅造型 嘅，短裙仔， 跟住嗰啲蕉甲咁样咧。 系啊， 喂，系咪一定咧要有嗰个烧衣三宝噶？豆腐龙眼同埋 有 系嘛？同埋 菜 系咪一定要有噶？ 系啊，佢哋摆晒喺度， 我冇烧过， 摆三份，我真系试过一次，但系又要接嘅，有啲同事 接嗰啲元宝啊嘛， 系啊，接，然后好大阵仗。越烧得多越好，佢哋 同埋要杀嗰啲 coin 噶嘛？ 嗰啲一毫子、两毫子， 你有冇一路杀一路袋咁啲啊？你嘅人士嗰啲一路炸底杀，一路系 系咁代嚟讲，系 嗰 时 老板，咦咁快散晒，我明唔明啊？ 百几二百蚊 打散咗，两 嘢冇 晒，系啊，两嘢都冇晒嘅。 你个袋咁重嘅， 系啊， 冇纸巾嚟啫，我双福今日， 仲要袋几熟路噶走。 喂，但系咁，听讲好似话咧，你接嗰个元宝咧都有分噶噃， 系啊，分乜嘢？ 要最后嗰两个角要向上嘅。 好似唔係，如果你係要燒俾先人嘅咧，係五厄上向向上。 我哋燒家衣啊嘛， 係啦，燒家衣就要厄向上啦， 要整上 去，有分別㗎， 即唔係俾人鬧啊， 厄上意思就係 唔知啊。總之你嗰個元宝就係你係燒俾 不明的靈體的，係 啦，又或者就乜嘢嘅話咧，就有接同埋 屋企人就向下， 有分別嘅，冇向下係 唔接哦。 同埋因為佢話咧，做嗰啲餐廳啊，或者啲夜晚黑嗰啲生意咧，就要燒家衣嘅， 梗係要啦。 即係等啲多啲客嚟啊，幫下手係啦，就即係清理下場地，冇錯啦，咁樣樣嘅。 咁有啲咩啫？你都未講，頭先又講緊嘅就有飯啦， 有飯有酒。有酒有茶， 嗯， 有茶，唔知点解。 但我想问，有饭但冇餸啊，即白饭啊？ 白饭咋？几碗咋？ 孤寒嘅，你摆多几碟餸喺度得 咯。有 咁你要俾咩？你会用咩？用 叉烧咯。 我俾你， 即系烧味嗰啲咯。 我俾你。 好啊。 系咪应该唔系用嗰啲嘢？ 唔系用嗰啲啊，用素噶。 哦，系啊， 素噶系啊，即系斋菜。 我净系咁谂啫，如果白饭好似。咁你既然都請得人食嘢，咁點解唔俾啲餸 咧？即係啲生意做得大嘅， 係 嘛？就整隻燒鵝髀， 俾個白飯你攬食啦。 最我冇，我燒過一次啫嘛。最關鍵，佢話一定要燒所有嘅，要燒曬佢。因為我真係試過咧，燒燒話熄曬啲火，俾人鬧， 好罩忌嘅， 俾人鬧真係。 咁佢唔要，佢唔要你嘅嘢咧。停咗嘛？ 系啊，所以你差唔多咁上下，你又要撩起佢啊，等佢全部烧，原来真系唔会一夜烧晒嘅。 嗯， 总之咧就要慢慢撩，慢慢撩，就唔好即系将啲嘢就抌落啲火上面。 嗯， 因为扎熄佢嘛。 系 啊，我知啊， 要慢慢咁样攞支嘢，系啊，撩下撩下，仲要口噏噏嘅佢哋。 你噏咩 啊？ 佢哋噏啊， 生意 兴 隆，生意 兴 隆。 系啊，即系帮下手啊，乜啊嗰啲嘢。咁樣樣 都係嗰啲啦。 完咗之後咧，就公司食飯啦，啊食一餐飯 都祭你哋啦，即係祭完嗰啲祭你哋啦， 有肉嘅， 就祭你哋嘅五臟廟啦， 係 啦，佢哋就食齋，你哋就食分 肉， 係 啊， 係 啦，咁咯， 係 啊，係。但幾即係一次嘅經驗，我都幾得意嘅，係。 咁我其實覺得，譬如可能係即係七月十四俾我感覺咧，我就會覺得，因為可能係住喺新界同埋係村嘅地方啦，佢哋啲朋友咧都幾咁隆重其事 嘅，好重視 嘅 喎。 頭先我都有同阿小强分享过，我就系话，即系我而家住紧嘅村咧，系每一年咧接近七月十四嘅时候，佢哋仍然系会扎一个好大嘅鬼王， 哦、 起码有成十几尺咁样嘅只风调雨顺，咁咧就会系摆喺嗰个村嘅村口嗰度咧，叫镇住个村嘅。 咁到最后点处置啊？ 烧咗佢，所以咧，当喺七月十四最后尾嗰日嘅咧，哇！你就会所有村嘅人都会嚟晒，其实系热闹嘅。喺、当时嘅感觉，你系觉得系几有？即係香港嘅一啲咁嘅感覺嘅，咁你會見到就細路仔又好，或者大人又好，咁又或者有啲村長佢一定會到嘅。咁正如你所講咧，就會揾一啲嘅南磨嘅師傅啦，咁就會翻嚟嘅就要念經啦。最全盛時期嘅時候咧，係有成三日嘅， 就每一日咧有冇做嗰啲鬼戲啊？ 冇做鬼戲， 做俾嗰啲， 但 係 佢會有個壇啦，佢會有啲師傅啦，每一日就會喺黃昏嘅時候就會嚟噶啦，佢哋就會念經啦，鈴鈴查查。其實初初嘅時候你會覺得幾恐怖嘅，尤其是係已經天黑啦，咁你淨係會鈴鈴叮叮，你會見到嘅就係即係嗰個一個地方，譬如可能個合作社或者係點樣嘅，就會係燈火通明啊，有好多人就會去燒香 啊， 係啦，啲阿婆又會坐喺度接衣紙啊。其實嗰個感覺真係幾似我哋香港好特別嗰啲鬼片嘅。 獅子山下， 你會見到 阿邵欣欣姐坐喺度 啊！ 係 啊，你會覺得佢哋會喺度，佢就喺度，教你點個點樣啊，早啲翻屋企啊，唔好拍人膊頭啊，即係呢啲咁嘅嘢咯。咁跟住佢就會係三日都會咁樣，之後咧到差唔多就七月十四號正日咧，佢哋就會係燒咗成個鬼王，哇！啲火係冚冚聲，我完啦，因為成件事就完啦，咁樣嘅 結束。 係啊，就希望咧就係保佑大家就風調雨順，大家出入平安。 出入平安最緊要， 好勁啊！我感覺 平安开开心心，最紧系咁啊！好，希望每一天大家听呢个风骚发言都开心啊嘛！雷暴警告有效到今日11:28嘅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先听10:30新闻财经消息。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说，她提出五项支援体育发展政策，包括加快兴建体育学院新设施大楼，政府和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设立能力提升基金，协助运动员加强实力，给予学界更多支持强化体育发展，以做到薪火相承，要求八间资助大学为运动员提供更弹性学习安排，以及由政府和商界和体育界设立工作小组，更好地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林郑月娥说，政府对体育事业发展并非三分钟热度，当局会以2024年6月落成体院新设施大楼为目标，在今届立法会休会之前提交9亿9000万元工程拨款申请。 我们会加快兴建体育学院的新设施大楼，它将会为体育学院增加的净作业的楼面面积是大约9000平方米，提供额外的训练的设施。对于很支持剑击的朋友，起码他会知道我们会有一个更加大的剑击的馆。另外是更加重要的是扩大在体院里面的运动科学中心和运动医学中心，亦都为运动员提供额外的住宿的设施给运动员使用。我当天即是礼拜日在体院视察的场地之后，亦都跟体院的工作团队检视了这个整个项目的工作的流程。现在我们的看法呢，是有机会，我不能够完全可以承诺，但是是有机会在2024年6月到是完成这个新的设施大楼是启用的。为达到这个目标，民政事务局将会提早在今年，即是本届立法会10月底休会之前，就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工程的拨款。现在估计工程的拨款以付款当日的价格，即是 money of the day 计算，是大约9亿9000万元。 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3人确诊新型肺炎，108宗是本土病例，其中江苏占最多的50宗，48宗都在扬州。而南京继前一日本土零确诊之后，再有两人感染。另外河南的本土确诊个案有37宗，湖北15宗，湖南6宗。新增的38宗无症状感染病例中，20宗来自本土，湖北有18宗，河南2宗。内地累积93,969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7,631人康复出院。英国安德鲁王子被美国一名女子在纽约提出民事诉讼，这名女子声称曾经在伦敦和纽约遭到安德鲁王子性侵犯。现年38岁的美国女子朱弗雷是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性丑闻事件的受害者之一，她声称自己曾经先后三次被安德鲁王子性侵犯，其中一次是在17岁的时候被带到爱泼斯坦同事在英国伦敦的屋企，另外两次分别在爱泼斯坦位于美国曼哈顿的住所和维尔京群岛一个小岛。安德鲁王子一直否认指控，他曾经接受英国传媒访问，说不记得见过朱弗雷，有关的性侵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84点，升0.91点，总成交金额54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2点，跌18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4升17.6，美团231.6升11.2，恒生中国企业95.5升5毫，盈富基金26.78升2仙，快手87升4.5，信誉光学科技217.8跌15.4，比亚迪股份264升4毫，阿里巴巴189.6升9毫，长城汽车33.85跌3.5，中芯国际26.35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10.3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9，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5点，升85点。港金现价报16,070跌14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4.88美元，卖出1,735.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天广场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彩虹村。重复多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天广场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彩虹村。咁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是清理好，车龙就去到维园上桥位。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维园上桥位。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山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观塘嘅协和街来回方向，近住晓光街一带咧挤塞；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道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去到打豪敦路对出；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泥涌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喺马鞍山方向咧，车龙比较长啲，龙尾去到大洞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池路方向元朗，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号手就位。 加入得火箭军，个个都梗系想揸军车同发射火箭啦。但系点解夏绝会拣咗最少人报嘅阵地管理嚟学呢？ 师傅，我佩服得你五体投地啊！自从我拜你为师之后，我先知道一样嘢，我哋呢个阵地嘅待机库简直就好似一个地底嘅小城市一样，错综复杂。 晚晚睇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数学尤其渣啲嘅我咧，咁啊成日都遇到啲数学题咧困住咧，咁就好难去解决啦。就喺呢个情景之下咧，就 inspire 到我去写一首作品。 来自喇沙书院嘅陈乐谦作咗呢一首未被解决的数学题乐章，能唔能够解决佢嘅数学难题呢？记得留意收听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欧卓贤， 陆安彤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 即刻打一八六一八六，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九八一八六一八六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哎呀，嚟嚟嚟嚟嚟，能否坐一会啊？哎呀！拉铁丝网拉咗咁耐，坐翻一阵先。咦、哎，两百新温啊！哎呀，做乜鬼呢个样咁攰噶？ 六诶十五三太公，大众开一台冷面处莲蓉。唉，我琴晚打通宵麻雀啊，好攰啊！哎呀呀呀！ 你打少啲牌啦，做啲有益有建设性嘅嘢好过啦。 例如咧？ 每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骚快活人啦、啊，又有歌仔听，又有古仔听，好过打牌 啊！啊又系噃、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头先讲到咧就系即系七月啦吓、啊，鬼门关大开。 你会唔会去夜街噶？ 我会噶， 即系照去你唔惊？ 照去啊，都话人行得正，企得正。 一般都唔会特别，真系唔去街。你真系会唔去街噶？ 夜街啊， 哦， 即系 我知夜街咧，我就夜街， 我尽量都唔去。 有咁，七、哦、月十四嘅时候我就会，就会早啲翻屋企，尽量唔好去夜街。 嗰、那个 D Day。 D Day 系啦，即系当日我就唔会系啦，我觉得始终都系小心啲好， 系啱。 同埋你所谓行夜街，其实讲真，而家香港都冇咩所谓静噶啦，你一定系行百货公司啊、睇嘢嗰啲都多人噶啦。 唔系，即系譬如话同朋友饮嘢啊、夜咗翻啊咁样样。不过今年冇啦，十点钟你又要走 啦。咪就系咯，系啦，日日都系盂兰节， 提早 系啊，提早系咯。好啦，咁其实讲到你话即系盂兰节，头先我有讲到就系如果你系住喺一啲譬如可能新界。大嘅地方啊，或者啲村啊咁样啦，都会有一啲咩打斋啊，系啊，又或者系念经啊呢啲咁样嘅嘢啦。其实都唔止系咁嘅，我觉得譬如可能你仲会有好多呢方面嘅一啲影像嘅，就系细细个嘅时候会唔会见到嘅，就系喺你嗰个区嘅一个球场，突然之间咧就会系搭咗一个棚，其实我觉得好正噶，好有气氛哦， 好气氛噶， 跟住就会热闹噶， 系啊，就会有戏剧睇噶啦，就会有粤剧睇嘅，咁啊觉得最开心就系乜嘢咧？你喺周围附近嘅话，你都会见到有好多人咧，就会系卖嘢食嘅嗰阵时候， 栗子啊， 冇错， 栗子推出嚟啦， 有啲栗子嘅香味同埋嗰啲声音咧， 系啊，系嗰阵时栗子出笼噶咯， 系啊，色香味俱全啊， 正啊， 系咪啊？ 买翻只鹌鹑蛋， 细路仔啊走嚟走去， 系啊。不过呢啲戏咧，人哋话咧系做俾嗰啲大哥睇嘅， 第一场系， 系啊，咁所以我有时我都系企喺侧边睇啦，费事好似霸咗人个位咁样啦。 同埋一定系六角大风扇， 系啊， 系啊，一定系。六个大风扇噶， 点解做咩都唔知 咁嘅？ 六个大风扇， 啲鬼 戏 嘅， 鬼戏嚟噶， 鬼戏嚟 嗰啲人睇， 系啊，做俾佢哋睇。 唔做第二个戏本噶， 唔会，一定系会做呢一个叫做六角大风扇。 个个都系咁啊，师傅又系咁话，你够胆做第二套戏？傻， 唔好啦，呢啲传统， 唔好就系 跟翻传统 嘅，冇错啦。 咁啊，听闻仲有嘅就系，譬如可能系做六角大风扇嘅咧，你里面系咪有一啲角色啊？ 有噶， 剩晒两个系， 有噶， 有啲角色噶嘛，系嘛， 有， 知唔知道有啲乜嘢角色噶？ 唔知， 六角大风扇， 呢个真系唔知。如果你话做八仙过海，我就知。 嗯， 系啊，就有 张果老 呢个梗系知啦，系啦。 但系六角大风扇听讲都系一个好传统，多数都系戏棚开戏嘅时候，第一套就做六角大风扇。就算你譬如话出去出埠，你都系做呢一套先。呢啲冇办法。 明白明白。咁其实你话讲开就系即系有一啲，譬如可能做六角大风扇。我唔記得咗佢裡面嘅係有一個嘅要做嘅一個角色咧，好似嘅就係話係如果你做呢個角色嘅就係要小心啲嘅，因為曾經有一啲老戲官就係做呢一個角色， 做完之後， 跟住嘅就係一路喺度做緊嘅時候咧，就見到嗱，大家都知道呢一場唔會開放俾外邊嘅人嚟睇啊嘛，當佢咧就係上咗妝、上咗身嘅時候，就唔可以講噶啦。佢話見到下邊咧係高朋滿座， 坐滿人。 坐滿人，咁你可以知道究竟係咩嘅一回事啦。咁 但 係淨係 得佢個角色睇到啊。 靚次拍定係梁醒波就類似呢啲咁樣嘅大 老 官咯，係、 啊、 做六角大風扇。咁佢又講翻出嚟喺個訪問裡面就係話，即係其實大家都有呢啲咁樣嘅禁忌。咁、當然就唔可以話俾周圍嘅人聽啦。總之你見到嘅話，你都當見唔到， 照做得㗎啦。 照做咁樣咯。咁佢就話：哇，其實係幾驚嘅，即係第一次嘅時候。 因為有啲人有咁樣同佢講啊嘛，咁就誒、我唔信邪嘅，但上到嘅就係真係咁樣咯。 係啊，但反而你咁多樣嗰啲禁忌之中咧，我自己最相信最、最咩嘅咧，就係有人嗌你真係唔好擰翻轉頭。我真係試過，有時隱約聽到。 有陣時我係你啊， 可能我又聽錯啦。 阿伯咗你嘛？阿伯咁你唔擰轉頭。 哦。 Honey， 我一定會擰轉頭。 定係有個細路仔嗌你爸爸。 呢啲啊，走快兩步啦。 冇亂認啊， 走快兩步啊！呢啲啊， 有冇講過即係試過有啲咁嘅嘢發生過？ 冇聽講過，但係我就。好雜忌，就算地下嘅嘢又唔好執啦，地下嘅嘢真係唔好執。 通常都唔好執啦，唔係淨係鬼節啦，無 錢你執唔執啊？ 應該唔應該執嘅喎， 錢唔執啊？ 嗰啲乜嘢斗領啊？ 我啲梗係唔執啦，100蚊你執唔執？ 利是唔好執，錢 都 唔好執， 因為利是裏面包嘅可能係一啲人哋嗰啲咩揾新娘啊、新郎嗰啲啊，聽聞。 神像 你知唔知咩事先？ 唔好喐嘅， 系啊，神像唔好喐啦。 我都知道。 嗰啲红封包咧，就系有啲过咗身嘅女仔听翻嚟啫。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啦。即系总之咧，将佢嗰啲时辰八字啊，涉啲钱落去，咁你执咗咧，即系话佢嫁俾你噶啦，佢跟你噶啦咁。 咦？ 系啊， 冇听过， 冇听过， 冇听过。 我有听过， 有听过。 所以就唔好乱咁执。 因为佢跟咗你 嘅嘢咯， 因为你要咗佢嘅钱啊嘛，等于你认同咗 ，OK 咗咁样。 系咁 ，Michael 对于即系七月十四嗰，你有啲乜嘢？ 我唯一咧嗱，人哋叫唔叫咧，我就好少无端端交少人见。 唔系啊，即系以为 反而咧，我会比较倾向有一样嘢，我都会做嘅就系唔好贴墙行咯。因为我听过不止一次咧，唔系净系鬼节嘅，咁好多人都讲过咧。当然呢啲亦都系江湖传闻啦，即系大家听完就算啦，就唔好贴墙行，因为话咧嗰啲大哥中意贴墙行嘅，咁你就会。困到佢啦，咁就唔系咁好。有冇听过？ 我有听过， 系即系呢个系我比较深印象。 我都行马路开边嘅，即系如果一般我唔会贴住。 一行到马路开边，咪好危险咯， 最开边 俾车撞。 系咯，你好危险噶。下一次鬼节关你事噶咯，下一次。 你睇唔睇到我系冇脚嘅？ 我见到，唔单止系冇脚，佢哋话系个脚踭唔掂地噶嘛，飘住咁行噶嘛。我啊想你系咁啊，你减到几磅先讲啦。 净系肚腩都硬。 系 见到咩又 探险？细个嘅时候就系因为就系唔信邪，咁啊班细路仔，咁我就系孩子王，咁跟住又带住，跟住佢哋话够唔够胆啊？就喺呢个时候，我哋去啲鬼屋探险啊！咁啊咪去咯，又讲又白噶噃。咁我就係 鄉下地方 咧，鄉下地方。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咁我去到一間嘅就係已經荒廢咗嘅舊屋，喺門口嗰度，大家已經你行先啦，你行先啦，你咁樣㧬嚟㧬去啦。 但係嗰間係鬼屋定舊屋先啊？因為有冇傳過有鬼？ 荒廢嘅舊屋，講下講下就會成為鬼屋。 荒廢嘅屋好有鬼屋 feel。 係啦，即係可能啲人咧搬剩啲嘢喺度啊， 道門又冧咗啊， 點解要走得咁快啊？一定係呢間屋有嘢咁樣傳下傳下就會有㗎啦。咁我哋就係記得係。晏昼嘅四点零钟到啦， 其实都开始黄昏嘅， 呢啲时间都开始嚟了噶啦。 因为你嘅细路仔，你 个阳气开始减嘅， 觉得嘅就系都未天黑啊嘛。咁样就因为冇咪成班人去，咁样我就见到嗱，如果系荒废咗嘅，唔应该见到有人啦。就见到佢喺个门口嗰度咧，就见到有一个人得一半身嘅啫。咁你又会觉得嘅就系唔系嘅，唔系嘅，因为啲草生得好高， 遮住咗啫。 系啦，咁跟住就有啲唔信邪嘅就再望一望嘅时候。真系得一半身嘅啫，佢系冇下半身嘅，就好惊，企咗喺个门口度咯。跟住就成班人哇鬼叫咁，跟住咧就哇走啊走啊走啊走， 即系冇入到去， 仲有 睇到啦，已经佢都系想睇鬼嘅，睇到啦已经， 系咪啊？ 系啊， 开心未？ 狗尾， 你再嚟嘅话就冇上半身，我就系俾个下半身你睇。 其实你婆以前住嗰间屋都好猛噶，你记唔得你以前嗰间屋啊？你话有个阿婆喺度噶嘛，成日出翻嚟噶嘛，系上一手嘅住。 你记唔记得其实同你都有关啦、 啊？我梗系记得啦。 系啊，就因为佢有一次就带埋佢屋企一家大细嚟我屋企。 我仔就好细 B B 嚟。 佢个仔，佢系佢个仔系点样扯佢抱佢，佢都唔肯入。 一入去就喊， 真系、啊。 一入嚟花园就喊。 一入去就喊， 系咪好邪？ 一出翻去咧又唔 就冇事啦。 一入去又喊， 系 试咗几次。 佢老婆就冇嘢啦，佢老婆就即刻一入嚟嘅时候就哇好睇 大间，就嘭嘭嘭嘭嘭走上去，走落嚟，走上去。跟住我话你个仔死都唔肯入嚟。 系啊， 总之佢就系咁样，佢唔肯入嚟咯。 咁后来原来话 咁后嚟嘅就系因为咧，你呢一个咁嘅测试，咁啊听闻就系话咧，你嗰啲嘅细路仔啊，同埋动物咧就会睇到嘅。咁我咪就真系问啲师傅咯，啲师傅话系啊，你唔知嘅咩？根本佢就係有一個婆婆，但係佢喺呢一度過身嘅、 嗯。 其實所謂叫做嗰啲係家鬼，冇嘢嘅，佢、唔會搞你嘅。咁樣就喺呢一度住咯。喺邊度啊？喺樓層三樓嗰度住。 係啊， 即係百年歸老，壽終正寢。 佢覺得繼續喺呢度住落去， 所以冇嘢嘅。咁亦都係我間唔中嘅就係會聽到嘅，就係佢住嗰間房嘅話咧，係會有人開門同埋閂門嘅。我就以為成日都以為同我一齊住嗰個人翻咗嚟，但你上到去嗰時候咧，冇人喺度噶。点解讲下会讲呢啲嘢嘅？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爱我别走。 张震岳嘅呢首《爱我别走》啊，时间去到仲有七分钟，就早上十一点。网上情，做完同做好，做完一件事同做好一件事，虽然只系一个字嘅分别，但喺职场上边系咪有较高嘅执行力？关键就系你系咪重视做好。唔系净系做完咧，做完一件事，你只系完成呢项工作啫。但系做好一件事，唔单止系完成工作，仲带你一个好嘅结果。一项工作，如果你成日抱住是但啦，差唔多啦，搞掂咪算咯，咁样唔注重后果，唔注重嗰个出嚟嘅成果嘅话，咁你同职场好多人一样，注定就好难得到升职噶啦。曾经有个同事，佢话：哎呀，老板成日都叫我做呢样做嗰样，样样嘢都重复，真系烦死啦！我就问佢啦：你有冇谂过，除咗基础嘅日常工作，老板点解会让你反复去做同一件事呢？系咪你做嘅时候有啲嘢未做好，所以要你再做一次啊？有啲人好似每日好忙碌咁样，喺工作之中执行任务，系咪只系满足于做完？而忽略咗要做好呢？一个员工是不是有较高的执行力，关键就是在于他重视做好这个结果。希望大家不要自我满足，不要自欺欺人，觉得搞定了。每一件事不是向人交代，是向自己交代。 既然工作交到自己嘅手上，就要付出 100% 嘅努力去做好佢。如果唔系呢个工作做完之后，不但止老细唔满足，你自己都交代唔到俾自己，更加浪费咗你嘅时间。一个工作唔系净系做完嘅，系应该做好。到底佢做得好定唔好？你作为一个专业嘅人，心里边一定有个分数。作为一个电台嘅节目主持人，风骚快活人希望每天都做好呢一个工作，信自己。 Believe.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环保社企由日常的营运细节去到产品的用料和设计都坚守环保原则， 究竟他们怎样为学员提供工作或者实习机会呢？今集嘉宾是 我是环保社企的业务发展总监谭佩莹 PN。 微电汉江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汉江节目时段内播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同社会群众等旁听宣判。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3人确诊新型肺炎，108宗是本土病例，其中江苏占最多的50宗，48宗都在扬州。而南京继前一日本土零确诊之后，再有2人感染。另外，河南的本土确诊个案有37宗，湖北15宗，湖南6宗。新增的38宗无症状感染病例中，20宗来自本土，湖北有18宗，河南2宗。内地累积93,969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7,631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58点，升80点，总成交金额69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6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3.8，升22.6；美团235.8，升15.4；盈富基金26.86，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95.88，升8.8；快手87.1，升4.6；信宇光学科技217元，跌16元；阿里巴巴189.7，升1元；比亚迪股份261.2，跌2.4；中芯国际26.2，升系跌5.5毫。港交所513元，跌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3，英镑10.774，瑞士法郎8.464，澳元5.704，加元6.187，新西兰元5.431，欧元9.136。每百日元对港元7.0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0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5点，升85点。港金现价报16,07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38美元，卖出1,735.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天广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接近彩虹村嘅。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天广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啦，就接近彩虹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贤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呢就挤塞，龙尾在牛头角下村。在新界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泥涌一段挤塞，特别是去马鞍山方向，龙尾就在企岭下老围。西沙路去返马鞍山方向近住泥涌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在企岭下老围。黄珠路呢而家去翻屯門公路方向啦，近住友愛村一段咧都係車多，係去龍鼓灘方向。重複多次，黃珠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友愛村咧就比較擠塞，龍尾就喺兆麟苑。火炭路去駿陽村方向，近住山尾街擠塞，

腳嘅關節啦，你就會識得踎低。 其實唔單止關節，有一樣嘢係最難做，就係、是、面上嘅表情。 冇噶啦，嗰啲即 係 係啊冇啦，唔整嗰啲噶啦，係嗰所謂眼咧，其實佢係一個鏡頭嚟嘅啫，即係望住周圍去 detect 有冇嘢阻住佢就轉彎咁樣樣。最難做咧就係話我哋以前嘅玩具廠都做到啦，就係、是、可以單腳企，趌起只腳。最勁可以 program 咗佢，然後有十幾個公仔一齊喺度跳舞，係啦，嗰個幾好睇嘅，真係又 佢點樣跳舞 嘅？我想問點解會咁難啊？ 因為人形咧，你一第一隻腳咧，佢如果你設計個重心唔好咧， 就跌 落冧咗落嚟。但你圓筒形咁，你走嚟走去冇問題，佢再消毒啊或者吸塵啊嗰啲好簡單嘅工作絕對。 咁但我想問就係、是，如果你講緊就係有手有腳呢一啲嘅話，即係其實咧呢一個就係嗰、那個技巧成熟嘅。 冇錯， 就係可以就係十幾個機械人好似 mirror 咁樣即係出嚟， 係啊， 同一個動作， 係啊， 咁就為之嘅就係即係最勁啦，誒、 最勁我哋嗰陣時咧，因為嗰陣時咧，我哋點解設計呢套嘢咧，就係話2008年北京奧運嘅時候咧、 哦， 曾經咧 攞出嚟表演， 想有一個場面，但係未咁成熟。未咁成熟，慢慢喺度变啦。而家得啦，而家可以。 咁你同张艺谋合作噶啦？如果你成熟嘅话，系咪先？ 我揾阿马俊伟都唔揾佢，好唔好？ 好， 我唔想答你。 都咁嘅， 我唔使答你。OK， 咁即系嗰阵时候，你如果系咁讲法，即系喺度等紧呢个机械人，一路喺度研发紧，就希望可以嘅，就 系 等佢成熟到可以去参加一啲大型嘅表演。 冇错，商品化呢、這个先系最值钱嘅、 啊。其实除咗商品化啦之外咧，可唔可以家庭化咧？即系将来有一日，好似有啲电影咁咧，每一个人屋企咧，唔系净系睇表演啦，即 系 真系可以 系啊，商品化 serve 到一啲 嘅，冇错啊， 家庭嘅而家我哋所谓姐姐啦吓，譬如话阴阳 啊， 即系可以帮到手，咁就正。 因为你例如 抽到 仔，你如果医疗咧，佢真系可以做到一啲即 系 简单嘅嘢先， 系啦 吓，呢啲就系商品化，因为最赚钱啦。因为你玩具个僆仔玩得几嘢，跌烂咗个头，佢就抌咗佢噶啦。 嗰阵时候最早嘅时候系咪买嗰啲咧狗仔嚟噶嘛？ 电子狗系啊， 电子狗嘛， 系啊， 电子宠物啊嘛， 系啊。 后来有一段时间咧，我唔而家唔记得个名啦，系一种公仔嘅，即系人形公仔， 系 会喊啊，又会妈咪我肚饿，识讲嘢嘅。 系， 但后来又系都几贵，咁有一排之后又好似冇乜人玩。你讲啱，因为呢啲潮流， 寿命 一阵冇咗啦。 当年我哋就有人揾我哋啦，就系、是。鄭州一個電視台，佢想揾我哋咧，就係話想好似人哋外國 Transformer 咁樣，整一個少林嘅機械人，然後再卡通片， 即係個概念就係用呢個少林嚟去包佢， 冇錯啦。 Transformer 就係嗰啲機械人變架車咁樣，係 啦。咁佢諗下，如果十八個 同 人同人 變機械 人，幾好睇 啊！ 梗係好睇啦，我都覺得正。 系啊，真系好呢一、這个 idea，、我觉得我 系啊系啊，你谂下，我仲谂埋个机械人俾件衫佢着，真系布嘅衫，咁、我就会 即系撕烂件衫， 爆机就变成呢个同人啦， 变得李连杰咁， 犀利， 我宁愿佢变舒淇 啊，咁你要整多啲嘢啦。 於是有得諗喎，因為佢又諗住拍一百幾十集嗰啲卡通片咧，咁、 okay 啊、如果你再配合埋個公仔咧、啊，我覺得真係得嘅。 同埋羊啊、藍貓啊嗰啲咁係咪？ 一樣啫嘛。 Okay、 哦，出發去咯！ 去我同你去。 我今日又帶咗個女嘅助理去啦。 又係佢啊！ 飛去鄭州。因为咧嗰阵时都系八九月，天气咧佢哋话如果再迟啲去咧，郑州惊好多雨水啊，咁就带我上少林寺。点知上到去 上得少林寺啊？ 系啊，好近噶嘛，即系就。 但系我意思即系你要 involve 埋少林寺去倾。 唔系，佢哋梗唔会啦，好难倾噶。 咁你上去做咩？冇 借啲雨咯，借啲雨去少林寺咯， 借啲雨去少林寺。 因为咧，少林寺喺上边啦，成条路咧都系少林寺。国术学校啊，少林寺 唔系呢个问题 啊， 而系你自己整嗰啲少林寺嗰啲机械人， 点解要上 去 啊？我就 取经啫，关咩事啊？ 佢 同啲师傅倾下偈咁样啊？ 师傅话点样打呢个少林？ 咁佢安排去就去啦。 即 系 机械人应该有啲咩招式咁样啊？ 即系除非系咁咯，除非 系 咁， 唔系佢系借啲椅去接待下我哋啫。 系咯，借啲椅少林寺咯。 系啦，同埋咧，佢亦都 呢个团就系叫做 系啦， 借啲椅团 又借啲椅就去咗一间嗰啲少林寺嘅学校，其实唔系正宗少林寺下边个学校， 分校 人哋即系。 你自己去起一個學校都得㗎。 我知啊。 嗰陣時係咁樣，佢哋自己要內定咗一間學校，就話一齊傾啦。咁就係話幫我哋研究一啲招式。 嗯、 因為嗱，我唔係技術人嚟嘅，我絕對唔係技術人嚟嘅、 嗯。 我只不過係傾一啲前邊， 知道 大家有冇嗰啲。 即係遲啲第二 stage 再交俾技術員啦，點樣畫啲公仔，啲拳咧點樣分 點寫。 冇錯啦，係啊，因為你未傾到埋 line 嘅時候，你都嘥時間啦，嗰啲人。咁我哋先頭部隊梗係吃我玩樂先啦，練一下先。 聽講你只係吃我玩樂。 佢從來都係， 從來只係吃老闆，冇第二個 stage。 喂，咁辛苦啊！ 跟住就止步啦， 就交俾下一段。 此路不通， 好辛苦啊！到你哋做啦。 施主可以直行第二條路， 直接落山， 吃老闆落。 唔係吃老闆落好辛苦㗎。 我知 道，係啊， 你俾我就做唔到啦。 仲要間悲間悲， 係啊， 真係要間悲啊，係啊。咁一去到哇，成條街都係嗰啲少林寺嗰啲人企曬喺度。 點解佢企曬喺度做咩啊？ 招呼吸引啲人去學武術啊， 係 啊， 商品化 係啊，喂， 好似李園門啲海鮮檔，阿姐入嚟食啊，阿姐入嚟食 ，Sally 一樣 ，Sally 係咁樣， 真係咁樣樣，係啊， 同我想象中嘅小林子真係唔同啊， 一有人經過咧，嗰啲人就。 拍啊拍啊！ 個個都識功夫嘅，係咪？ 係啊，其實個個都識功夫。 即係好似周星馳嗰啲電影裏面咁樣，無端端喺街邊嗰度就係賣橙嗰個都。 總之全部黑掹掹嘅，剃光個頭嘅，就上身唔著衫。 喂，我諗呢啲咧，你係咪同佢揾佢影相都要俾錢嗰啲係咪咧？啊，呢位大叔 代言，唔好搞嗰啲嘢啦，係咁就去啦就。我其實都唔知佢嚟做乜，我好似你話齋，只不過佢係諗住你嚟到鄭州， 佢係少林寺啦， 佢接待下你， 係啦，接待下我啦。咁第一晚就住少林寺，其實我就覺得唔係好開心， 因為食齋， 全部食齋， 簡樸啲啦生活， 要好早瞓，因為會熄燈啊嘛， 冇曬夜生活， 朝頭早嘅就係要三點幾起身，臨鐘噹， 唔使啊嘛，你哋唔使三點幾起身啊嘛，人哋嗰啲 好神鐘啊， 唔係人哋嗰啲先要出和尚先要， 佢哋梗係叫你，喂你感受下 噶嘛， 感受下少林啦嘛，你去到人哋嗰度即係入廟拜神，你都要， 即係你又幫手啊敲鐘啊。 咁唔敲鐘邊度你敲啊？即係做早課，係要感受下。 我就唔會咯，我覺得幾正嘅。 會，因為嗰時啊八九月，原來咧朝頭早真係好鬼死凍。 係梗係啦。 上山，我哋住嗰度就真係少林寺上面個 山 上邊，好凍。佢叫我喂，你摸件衫。 仲叫你摸衫係因為你係同人。 唔係，即係佢叫我感受下嗰啲天地正氣啊，嗰啲霧水。 唔除都可以感受嘅啫，師傅。 咁我咪係咯，我著件底衫好啦。好痛啊，大佬！ 咁呢個女同事使唔使啊？ 阿小计话一定要，一定要。师傅佢话你快啲啊， 感受下。 系啊，你唔可以拒绝噶嘛。 我呢啲我唔提得出嚟噶。 好 灭人，好敏感嘅咁。系啦，咁跟住倾啦，感受完之后，跟住落去倾。第二日佢都未倾，佢又带咗我去一间鞋厂嗰度，波鞋厂。你带佢去嗰度做乜鬼嘢咧？佢話唔係啊，原來咧，佢哋諗住咧後邊好多嘢，後來我先知。 啊，即係除咗機械人計劃之外， 冇錯，佢仲有好多嘢關機械人事嘅。咁但係佢依家冇講俾我聽，因為佢想私下同我哋做嘅。 哦， 咁啊，但係波鞋廠有乜好睇咧？波鞋廠咁即係 少林波鞋。 唔係，即係鄭州嗰啲， 我知 係啦。佢哋嗰啲係 另外一 個 project 定係同一個 project， 同一樣嘢。 好奇怪，佢都完全關事。 講俾我聽，佢未講俾我聽，就叫我去，跟住又話：喂，啲波鞋好靚噶，好多嗰啲咩牌啊 ，A 字頭、N 字頭都係呢啲廠做啊，攞幾對走啦。我梗係唔攞啦，第一嗰啲牌子又唔識，你會唔會攞？ 你頭先話 A 字頭咩字頭？ 唔係啊，唔係嗰啲牌子啊，本土牌子啊。 我 會 攞，我更加因為本土牌子嘅牌子嘅， 著下啫嘛，有乜所謂？ 我會攞，係啊。 結果佢 同埋你唔攞咧，好似唔尊重人。 啱啊，結果又攞咯，係啊，個女同事都有攞，攞係攞嘢個攞。 我知。 我冇諗到第二個。 有。 你冇諗？ 我有估到，我估到你想講乜嘢。 冇， 唔系赤裸个裸嘛， 梗唔系， 又系攞嘢嗰个裸。 系啦，咁啊，跟住翻去第三日，佢终于同我倾啦。佢话嗱，我哋想咧搞100集，100集嘅卡通片， 系 卡通片， 少林 十八铜人， 系啦，十八铜人。佢话 卡通片得嚟咧，佢又真係想有一個真係嘅機械人喺裏面出現，咁、 哦、 就研究啲招式。咁、跟住佢，我話可以傾，可以傾。佢跟住第二日，佢又再問我，可唔可以做一啲即係高啲嘅機械人？因為我哋嗰啲講緊 任你做嘅啫嘛，其實高度嗰啲嘢， 唔係，但係你要計算嗰個重量重心唔同嘅、你唔係將佢放大就係 掹長，掹長 跌嘅，企唔到啊， 係真係會跌嘅，因為你重量用料啊，你下面個重心你要加重啲。 你好專業啊！突然之間。 是不是很 profession？ 我第一次觉得欣赏你。 他都是说的。啊哄哄那些他都说的。 他说的我知道是真的。是 啦。咁我说我答不到你的。咁他夜晚就捉咗我出去喝酒了。他说你的女同事你的助理叫他早点回去休息了。 欸好奇怪你明明说答不到他为什么他还要捉你出来其实是什么 问题来了。 因为一喝酒就谈到的了。 他带了我他说带你去即感受国内那些夜生活啦。 但你少林寺喎，少林寺有咩嘢？ 唔系下边，下边落咗成， 再唔系少林寺噶啦， 系啦，郑州出翻市中心啦，带我去感受一下，哇！一入到嚟，好靓嘅玻璃房，五光十色， 啱晒你啦， 但系好多 即刻谂到好多商机 啦，系啦，好多生果盘喺度，有好多服务员入咗嚟，女嘅服务员喺度。提供服務， 真係叫服務員嘅咩？ 係啊，服務員啦， 批啲生果啊，係咪啊？斟下茶啊，咁樣嗰啲。 俾兩粒提子你食啊！ 耶， 點解得兩粒嘅？ 係啊，冇啊，但冇第三粒要收錢。 你俾小費啦嘛。跟住佢同我飲咗兩杯之後，佢問咗一個問題：喂，即係做唔做啲即係比較人高少少嘅？我話真係答唔到你。 勁啲，我覺得。係啦，你真係一比一人嘅。 佢話重要，佢有一個要求。佢話咧唔好咁冷冰冰，真係嗰啲硬角角嘅。 明白。 佢話可唔可以整啲人嘅皮膚喺度？ 即係好似日本嗰啲咁，係咪？ 冇錯。跟住我話你想點樣嘅？你不如講俾我聽啦。即係唔好喺度兜兜轉轉啦。係。佢話佢想做一啲類似服務員機械人。 哦。 佢話好有 揾錯你啦。 啊？ 唔應該揾你啦！呢啲一早。 你明唔明啊？即係揾嗰啲即係成人嗰啲 象徵嗰啲。 冇錯啦，呢個會好。 應該揾日本嗰邊。他们那边有啊 贵啊好贵啊。 咁你又唔想 讲几多年前嘅事啊几多年前嘅事啊 一四一五到啦。 哦一四一五应该都未有。 是啊 嗯。 他说而家因为国内嗰啲男女失衡 嗯 好多冇老婆或者冇老公 嗯 即係冇。 需要买返个。 攞个机械人陪下佢啦提供家庭服务啦 是。 是贴身啲嘅服务啦。 即係买个女朋友返家咁啦。 一个 陪自己囉。 是啦陪自己傾下偈啊又可以煮饭俾你食啊。 佢諗到好佢諗到好複雜喎。即係如果你能夠又係有嗰個樣貌因為你要好核突嘅機械人唔鍾意㗎啦嘛。你又要似返女仔有嗰個嬌嗲又識講嘢又識煮飯暫時真係。 煮飯應該唔得喎。 煮饭你只可以加热嘅咋？ 系哦，系咯，佢最中意可以加热，摆喺某啲地方， 系 暖少少个饭团咁啊， 饭团啊， 打开 暖粒粒， 打开湿碟饭入去， 即系佢有个位，其实如果系嘅话，系一个唔系佢系一个微波炉咯， 系啊， 你摆啲嘢落去叮叮， 啱啊，啱啊，其实一样啫嘛，系啊，佢仲可以设计到，佢话咧最好咧可以帮你冲凉。 最重要一樣嘢，我聽講好似呢啲咁樣嘅，即係女仔機械人嘅話咧，唯一一樣嘢嘅就係永遠都唔會 say no。係 啊， 係啊，就係呢一樣嘢。 即係你 可以百分百做大男人咯。 同埋佢話嗰啲關節必須要穩， 好柔軟。 係啦。 哇，好難啊！ 好難， 好難，好難，好難。嗰個技術開發力太貴啦，幾乎冇可能。跟住佢傾咗兩嘢，佢猛問我得唔得啊？得唔得啊？跟住我話諗下先啦， 食埋先啦，飲埋先，今晚完 都有困難。跟住 如果你得嘅話，你早著先機啦。 係啊，我都唔留喺度啦，而家 定啦。 跟住 你講咁多個生意，你是但各中一件啊，你都唔使坐喺度。 但係原來佢次次都係講唔成嘅。 我咪就係我就係 從鍾馗講到而家， 永遠都係此路不通。 此路不通系你今日讲错啊！ 其实你路路不通。 我唔睬你，我唔想睬你。 继续。 跟住我话真系唔得，即系可以俾暗示，真系此路不通。因为你要花好大嘅成本， 做唔到啊！根本嘅科技上都做唔到。 最后话俾佢听，我话你睇下呢度咁多服务员，几多钱？你俾咗小费佢。啊！佢话$500咁样，我话咪咯，$500。你机械人你要几多钱？ 两万蚊好唔好？当你大量生产两万蚊，好平啊！你已经唔一定唔得， 梗系唔得啦。 我话两万蚊咧，如果你谂住有啲成人嗰方面谂咧，你唔好谂咯。系啊，跟住佢我岌下头之后咧，跟住佢冇嘢啦，佢话诶嘢啦，走啦咁样。 不如你埋单啦，小强咁啊。 好嬲，佢走喎，佢发脾气走喎。吓，因为我话好难做，系好难做，系啊咁咯，又需要一单咯。 其实佢对你期望太高啫，呢样嘢根本唔关你事。因为嗰个科技咁做唔到而家，佢要求一样根本做唔到。 我亦都唔想系 over commit 啊，即系如果你话得跟住唔得咧，又好麻烦。 梗系啊，听闻啊，如果你讲嗰啲叫做成人公仔啦吓，即系我哋叫做即系嗰啲譬如单身男人嗰啲，买翻嚟嗰啲都要六位数字啊，唔系话你嗰啲两三万蚊。 唔 系， 国内有啲好平嘅啫，淘宝嗰啲好平嘅啫，几廿蚊个。 唔系几大个啊？嗰啲我今日咪要吹气 啊！真人唔系吹气噶，唔系吹气噶。 唔系我你讲紧嗰啲梗系唔系啦，但系佢讲紧嗰啲嘅 吹 气 啊，系啊，一比一啊， 系啊，一比一， 懒就劈佢咯。 有啲嘅就系又唔系机械人嚟嘅，就系成个就软淋淋嘅，真系一比一嘅。诶，嗰啲公仔咯，咁其实基本上嘅就系佢哋会开咗有啲 cafe， 咁又会上去嘅话咧，就会有好多个俾你拣。 嗯， 系啦， 香港嚟 讲。 日本都好发达噶啦， 好发达噶啦。咁大家就唔系机械人嚟嘅，即系佢唔好似唔识讲嘢嘅。总之嘅就系佢有身体嘅一啲柔软度，啲质感，有眼耳口鼻，有唔同嘅样。你上到去嘅话，就好似拣个芭比咁样咯。 有啲佢直情可以令到个公仔咧发热嘅，即系少少 有体温， 有体温 系啊， 最多 即系唔会冷冰冰。 但佢会同你讲嘢吓，唔会答你咯。以我理解就系咁样。咁其实有啲人会中意。可能有某一個款式的話咧，佢哋係會訂購嘅。咁跟住你就可以找啲公司佢幫你嘅，就係隨住你自己嘅喜好，即係可能係啲身材係點樣啊，個樣係點樣啊，跟住你就可以俾訂單。咁跟住我就會送嚟去你屋企嘅啦。咁以我了解就係咁。 孤獨的男人嚇，的玩伴嚇，今日故事就來自呢一個啊。 其實你應該改個主題。 改咩主題？ 個主題根本就係孤獨的男人的玩伴。 係啦，一句講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特区政府支持将反外国制裁法以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方式在香港实施。他已经向中央提交意见，支持以本地立法程序实施。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说，她十分肯定会有外国势力、外国政府或者西方媒体借机炒作，企图弱化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对香港的信心。她认为相关的立法过程有助澄清反外国制裁法在港实施的程序，更加符合香港法制要求。为了确保法律有效、全面、准确实施，经本地立法会较为稳妥。新一期六字居计划预计10月起拣楼。房委会今朝早举行搞珠仪式，决定申请者的拣楼次序。头十个号码是54、23、20、49、60、21、57、68、25和70。搞珠仪式由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碧如主持，搞珠结果会上载至房委会和房屋署的网页。今期六字居提供3400多个单位，包括全新项目启转院，售价由大约118万至到385万元。另外有青衣青富院和柴湾叠翠院大约530个货尾单位。房委会亦都会推出大约亦都会推售大约8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俾中签者拣选，售价由144000多元至到109400多元。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路透社引述加拿大一名消息人士透露，预料中方最快会喺听日作出裁决。 迈克尔同另一名被指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在2018年12月起被扣押。迈克尔的案件今年3月在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迈克尔同律师到庭，法院表示将会依法择期宣判。南韩新增154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自上个月7号起连续35日维持四位数，亦都创星期一的感染新高，累积213000多人确诊，再多9名患者不治，至今有2134宗死亡病例。新增病例中，社区感染占1476宗，其中非首都圈有658宗，占近四成半，是今轮疫情的最高纪录。危重和死亡个案亦都呈明显增加趋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4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60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78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0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3.2，升21.6；美团234元，升13.6；盈富基金26.86，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95.88，升8.8。快手85.8升3.3，信宇光学科技220.4跌12.6，中芯国际26.05系跌7毫，比亚迪股份259.4跌4.2，阿里巴巴189.8升1.1，港交所514元跌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10.34，瑞士法郎0.92，加元1.258，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8点，升38点。港金现价报16120元，跌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6.5美元，卖出173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咧，港岛出口因为有道路工程噶，咁影响到九龙入口多车，龙尾排到去油荔村。就系东隧港岛出口有道路工程，影响到东隧嘅九龙入口咧，龙尾排到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咧，最挤塞嘅就系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泥涌一段挤塞，咁啊影响到来回方向啦。去马鞍山，龙尾就排到去暨岭下老围对出；反方向去西贡，车龙就去到帝琴湾。就系、是、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泥涌一段挤塞。去马鞍山方向咧，龙尾排到去暨岭下老围；反方向入翻去西贡，车龙去到帝琴湾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御龙山；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 场，近住山尾街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翻出去大埔公路都过咗啦，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黄珠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有坏车，影响到一大车多噶。就系黄珠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有坏车，阻路一大车多，龙尾接近屯门公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之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一份常餐饮奶茶喺度食， 要碗鱼粥饮冻柠茶拎走。 呢几十年，无论外卖定堂食，都越嚟越滥用即弃胶餐具，但呢类餐具往往用一阵就抌，破坏生态环境。为咗环保，市民同餐厅记住食嘢走数。环保署正就管制即弃胶餐具进行公众咨询。快啲喺9月8号或之前到 ldpt.hk 分享你嘅諗法啦。 阿娟，你系我生命，你系我灵魂，你叫我做咩我都做㗎。 我要天上嘅月亮。 得，我马上帮你攞佢落嚟。 我要水里面嘅月亮。 得，我帮你捞佢上嚟。 我要你朝朝早陪我食早餐。 咁 简单你反而做唔到咩、 你唔明㗎咯。我朝来早十点钟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个系啦，我哋咪一路食早餐一路听啦。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今日都讨论区咧，今日嚟到我哋呢个讨论嘅时间、不过提醒大家吓，雷暴警告又掹长咗啦，到今日12:09嘅。 今日你要讨论嘅咧，就系你喜欢同男女朋友做啲乜嘢咧，同埋最唔中意佢向你做啲乜嘢咧？ 我谂一定会有嘅，即系中意同唔中意都 有啦， 系啦，即系同佢一齐做嘅，同埋唔中意同佢一齐做嘅嘢。 好，我哋嚟咯噃，睇睇嘅咧就系咧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啦，有一啲票选啦，我哋又可以讨论一下，即系究竟你同唔同意，究竟佢哋所讲嘅一啲嘢啦。 好，先讲咩先？ 好啦，首先嘅就系、是、一齐行家私铺，设想未来嘅屋。 哇！呢、這個 行家私鋪咧，有無限嘅幻想，尤其是咧，當你未真正組成家庭啊，即未組成咗家庭，好理所當然啦，係咪先？但係你未組成家庭，你就話啊，如果你屋企好似咁，哇、啊！呢、這個廳幾靚喎，咁、有啲咧，即係嗰啲姨媽家私會整到咧，好似真係一個叫做好象真嘅，有埋sofa 啊，可能有個。 有铺床啊， 铺床啊，系啊， 瞓啊 ，Honey 啊，你过嚟啊，铺床， 系啊， 有啲真系好亲昵噶，我见过啲人， 我觉得唔系咁好啫， 唔系几好，好似唔系好尊重个女性， 太 亲 昵系嘛，你意思即系嘛， 系啊，咪就咁嘅意思咯， 我唔系好尊重个女性， 诶，同埋唔系好尊重个公众地方， 系啊， 我嚟到呢一度，我嚟睇家私，我无端端有两个人影嘅人喺里面嗰度，你见过最离谱嘅系咩啊？ 啜啜咯。啜啜啦喺张床度， 我见过两个，又喺床啊， 系啊， 我就喺床 瞓埋上床， 瞓上去揽住 啜啜咯，系啊，冚埋被噶，我记得，我记得 有啲床系有晒嘅， 有晒被铺床 单，成个示范单位， 佢当系酒店房啊。 系啊，我 真系 唔 系太喜欢。 佢情到浓时，但我觉得咧，你有需要你去第二啲地方咧。 如果我系员工，就会赶佢走咯。 我都讲。 系啊，我即刻走啊，因为我唔想俾佢觉得咧，就系我好羡慕佢，所以就我心里面系。 就算佢唔系做呢啲事，但系佢瞓咗喺度或者长期咁压住咧，我都觉得唔系几好。 系啊，不雅。 我想请问一样嘢，就大家一齐去行家私铺咧，会唔会同你结咗婚？同埋係婚前婚後係有分別㗎，就係可以問你嘅啫、 有分別係 嘛？一定有分別啦。我諗如果係婚後嘅，就會就咦呢件唔好。是不是屋企咁细 啊？ 系 啊， 张床咁大做乜嘢啫？ 我谂未组织家庭之前就问你啊，喂，蓝色好唔好？布梳化好唔好啊？皮梳化好啲。 但系结咗婚之后就唔好买呢啲啊，只猫会找到烂晒噶。 系啊， 就会好比较实。在啲咯， 結婚之後咧要分嗰個階段， 上網訂咪得咯。 結婚之後咧，如果你只係三年內咧，都會討論一下嘅，依樣好唔好啊？啊，唔係幾好嘅。結婚三年以外嗰啲咧就好啊，嗰、那個好啊，咁樣即係採取一個比較 冷漠嘅態度， 快啲啦， 唔想同你 唔可以係冷漠嘅，即係一個比較容易順從啲嘅。好啊，好啊，呢、這個哦，好啊，好啊，好啊，嗰、那個咧，嗰、那個咧，咁樣。 你會唔會有自己意見咧？ 我會有我自己嘅意見。 係啊，即係買張梳化咁樣樣。你中意布定皮 啊？我會啊。係 啊。 甚至乎，如果你講緊啲屋企嘅裝修嘅時候，我好緊張，係咪好屙國噶？我會俾個 mood board 嘅睇。 咁有冇試過同你側邊嗰個互相唔同啊？即係 有啊， 正 路 嘅，好正路啊。 但到最後邊個決定？ 都係我。 咁啊係咯。所以個男仔咪哦好啊好啊呢樣 係啦是但啦。 你講緊嗰個係你哦，咁啊啱，咁啊啱 先。 我都覺得 因為咧 係咁， 屋企裏邊。总要有人做嗰个决定， 系 啊， 个总舵主 冇得拗，唔通买两套梳化翻嚟咩？ 系啦，其实窗帘布你白色又得，黑色又得，灰色又得， 梗唔系咯？ 唔系，即系咁讲噶，喺我嚟讲啊，你话灰咪灰，白白，黑啊黑咯。 我想问马小玲，你有冇同马小玲买家私事？ 如果有睇， 咁你会点啊？你会唔会有试过？ 佢话啦， 咁咪系咯？我头先咪就 系 讲家中嘅真理。 系啊。即係舉例， 好啊好啊， 布梳化、皮梳化冇問題。你唔好話買張木板凳喺度咁咪得咯。 嗯嗯嗯， 係啊，咁冇成熟。係， 所以其實咧，一家之主係個女人， 冇錯， 我哋永遠都係啊， 係啊， 主宰你生命。好啦，第二樣就係一齊去旅行，旅途之中突然之間會有一啲好親暱嘅表現，例如嘅佢就啊，佢無端端嘅就係將個頭伏喺你個膊頭度。 啊，呢啲正啦， 唔 OK 啊 ，OK， 咩你 OK 啦， 係啊，一齊去旅行咧，但係就都係會分嘅。就是你究竟認識咗佢幾耐咯？有冇分別啊？ 梗係有分別 啦！ 初初嘅時候，第一次去旅行嘅話，係一定會有呢啲咁嘅温馨嘅場面嘅。你去得多，拍得拖耐，結咗婚之後就會係兩回事。 唔係喎，我第一次去長途旅行，我真係想劈低佢走啊！ 點解啊？ 因為旅行都係一個容易嗌交嘅機會嚟㗎。 去四十幾日歐洲， 係啊，四十幾日歐洲啊， 唔係好靚仔嗰陣時啦，即係佢又啱畢業，第一次去長途旅行。 咁但我想問，係咪自己去啊？即係自己 plan 曬？ 係啊，我同佢去咯，兩個人又訂火車飛啊，歐洲。 哇！呢啲好正， 其實好浪漫 啊。係啊，我都覺得係嗌交係好唔。 但我想問咧，你同佢去歐洲嘅時候咧，你哋嘅關係咪已經要男女朋友定係？ 梗係男女朋友啦，去得同你去旅行唔通？我真系 明啊，明啊，明唔紧要，唔紧要。佢问得打个烂沙盘问到笃啫。 但系去到一啲位咧，原来咧个女仔好想去二人世界，好浪漫嘅。 咁你去旅行已经二人世界 咁，但系因为我又去到嗰啲位咧，我又中意诶，原来嗰次系啊，香港人啊，又倾下偈啊，诸如此类。 咁都唔得，倾下偈都唔得。 于是佢又即系佢觉得 expect 佢嘅 expectation 系 两 样。 浪漫二人、哦、二人世界，唔好搞咁多嘢，系啦。但我又成日识下人啊，唔同嘅。 呢啲就系讲紧 expectation 啦，就呢样嘢真系最好的。 有落差咁样就 两个人嘅性格都好唔同啦， 系 咪？好似我都试过嘅就系有其中有一个男朋友嘅就系佢永远嘅就系去到边玩到边，唔 plan。其实啱嘅、 啊， 你去到嗰度你都系想咁啫嘛，你咪有多啲 surprise 耐唔 耐 有惊喜啊？ 系啦，但系我就唔得嘅， 要 plan 晒先。 住喺边度啊？住几多日啊？ 买咩车飞 啊？点算啊？如果唔见咗咁点啊？我哋搵唔到你嘅话，我搵唔到你，我点算啊？咁样咁就会好大压力咯，大家。 即系你一切都在控制中，而佢就一切都不在控制中。 又或者佢就系有少少嘢，我知道个框系咩得唔得啊？ 哦，即系今次系 resort 沙滩， 系啦， 阳光，咁你咪预咗咯。但原来哇，你要行老远去缪斯人，行咗成日九点钟，行到个下昼四点钟，发地气嘅女仔，睇嚟睇去都系嗰啲画。 我试过有一次咧，同个女朋友啦去泰国啦，咁样行百货公司好开心。我真系细估唔到咧喺。 半秒之間咧，成個樓轉曬就係乜嘢咧？我行埋一啲即係賣女仔嘢嘅，啊買一樣嘢俾我同事先咁樣、 嗯。 其實我唔係買俾同事先嘛，買俾屋企人。 係 係啦，咁樣咁即刻就嬲。點解你會諗幫人哋買嘢？你唔係諗而家我同你一齊，即係佢覺得係我嘅 attention 去咗第二個。 應該活在當下。 系啊， 每一秒都属于我嘅。 佢就砰一声发脾气走咗去， 哇！ 直走咗去。 你哋唔好要啦，抌低佢啦。 冇要突啦。 第三系，所以冇要咯。好啦，第三样嘢一齐煮饭。 哇！ 好啊，呢、這 个 OK 啊。 其实唔系净系煮饭，系由买餸开始。 系。 又買餸，因為煮飯已經係另一個 step 啦。買餸揀啲乜嘢，煮啲乜嘢。 洗嘢咧，洗嘢嘅過程啊，我覺得好中意嘅。我中意將啲嘢擺落個湯煲嗰度煲湯，由零開始，然後兩個鐘頭啊，哇飲得。 係啊，啲顏色又靚， 成個過程唔同曬。 冇錯， 我都好中意一齊煮飯。好啦，另外仲有就係話，突然之間從後邊緊緊抱住你，放手啊！ 嗯，即系揽住你条腰啊嘛！ 我好中意由后边揽住噶，我中意前面揽住。你唔觉得后边揽住嗰个感觉嚟得强烈好多？ 男揽女，女揽男都咁 都 系 好 嘅， 开心。 特别可能你系洗紧菜嘅时候，佢揽住。 突然之间就 honey 啊，多谢你。 系啊，伏喺你个背脊度， 跟住就唔煮嘢噶啦。 跟住啲嘢扫晒落去地下， 跟住就做咗第二样。 唔系啦，啲菜扫晒落地下。 好啦，男仔同女仔最中意做啲乜嘢，同最憎做啲乜嘢，翻嚟再讨论一下，好唔好 ？OK， 十一点四十八分啊，雷暴警告仍有到十二点四十五分。我哋由 Jenny 嘅呢一首歌曲啊，日出时阳街灯安睡。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坚忍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长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在放下时放。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压抑。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季节性最高，着了像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密道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你最中意同男女朋友做啲乜嘢， 或者最唔中意做啲乜嘢？ 好，先嚟嘅就系讲下做啲乜嘢。头先我哋讲咗有几样啦， 冇错啦。 跟住坐喺地板上面听歌，一边各自睇书， 开心。 哇，呢啲又正啊！ 开心，冇错， 好 正，开心。 系啊，甚至乎未必一定要各自睇书啊！嗬，你有你睇你嘅电视，我有我睇书，但总之就系大家同喺 地下，地下一人仲有杯嘢喺度添， 或者出面落紧雨添。 系啊， 呢几日就可以做呢啲嘢啊， 系 嘛？唔出街都可以。 好啦， 好啦，下一个就是偷偷观察佢熟睡嘅样子。 哇！你有冇做过啊？我都有啊。 经常。 喂，原来咧一个人熟睡咧，好你会觉得佢好舒服，好好开心，好。 我唔系同你讲啊。 佢都冇多谂， 佢 都冇谂多咗， 佢 唔会多谂。 同埋有时你会唔会偷偷地去索下佢条颈后 边 有啲味噶？ 系啊，掂下佢个嘴，一攞个手指，跟住佢咁样喐下。 好浪漫个感觉，好浪漫 哦， 系啊，即系大家都觉得有同感，系咪？ 或者伸只手入佢件衫里边都好舒服。 当你手冻嗰阵啊嘛， 多咗啦呢样嘢。 佢唔好喐啊！ 要伸嘢，伸啲嘢落去， 贴啲咯， 肌肤之亲啊！ 系啊， 下一个悉心照顾生病嘅你。当你病啊， 有人帮 水啊， 系啊， 斟杯水俾你饮， 摸下你个额头啊，系咪啊？ 我身边个今朝先摸过我额头， 系咪啊？咁你有冇？ 佢睇我 有 冇发烧嘛？系啊，因为我琴晚有啲唔舒服嘅，系啦，因为前日打完针，系啊，发热疼啊，咁佢今朝就睇下我有冇发烧啦。 佢发烧系贴只手落你个额头度，定一巴打落你个额头， 睇下冇反应啊， 冇反应。 系啊，果然系史司机哥哥讲得啱啊，因为其实佢嗰个反应可能系迟少少， 我反应迟少， 唔系即时咯， 冇事就已经好好啦 吓。系啊，最紧身体健康，下一个一齐养宠物。 呢样 叫你爹哋妈咪 啊，系啊， 喂，其实呢 个 好多唔生小朋友嘅咧，其实等于佢仔女噶 啦， 系啊，等于仔女噶啦。 你有几多个？得一只猫， 一只猫啫，系啊 ，Michael 送俾我嘅，佢叫爱因斯坦。 我知道啊，姓咩噶？ 佢姓爱因 咯，姓李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Lee，Einstein Lee。 哦 ，OK， 通常跟自己姓我。好少跟個男朋友姓啊， 因為我男朋友都係姓李嘛。 哦， 係 咩？ 係啊。 咦，我而家先知， 我都係而家先知啊。 佢 LI 同性戀， 同性戀啊，係啊，冇錯，你指邊個姓咯？冇錯，咁所以其實我呢樣我覺得係第一次係甜蜜嘅。 係啊， 係啊，即係你嗌佢爹哋 嘅 啫啦，你係啊，咪爹哋快啲請佢食飯啦，咁嗰啲啦。哎呦，跟住喺朋友面前大方介紹我， 呢個我女朋友，因為我男朋友，因為我老婆， 冇錯啦。 呢特別係介紹俾啲好兄弟啊、 yes、 舊同學啊，咁樣係好開心嘅呢件事。 你有冇試過係唔大方咁樣，係唔介紹對方俾你識啊？ 唔應該 會， 我試過喎。 系啊， 我唔想公开， 唔想公开。 哦，冇办法。 嗰 阵 时候真系好唔舒服噶。 咁你要预咗，或者你之前大家讲定讲清楚。 你觉得对方唔介绍你啊？ 对方唔介绍。 哦， 系啊，最后就话啊呢个 Sarah， 但系佢就系冇称呼嘅，吓唔系我女朋友，即系冇讲呢啲咁嘅嘢，即系呢个系 Sarah， 咁就算啦，咁样咯。 你当时 我觉得好唔开心噶， 搞住痛咯，个心 揦住。同埋其實係唔開心，即係每一次你都會覺得佢就係 我知啊，好似唔見得光 咁樣。講完呢一句嘅話，你覺得好似有啲嘢插一插你。 但佢嗰時每一次都係咁啊， 每一次 OK 係啊，喺每一個唔同嘅場。 但係原因就係唔想人知， 佢唔想公開。 屋企人咧有冇介紹啊？ 屋企人啊，冇見過添啊。 哦， 係啊，喂，你喺朋友面前你都唔可以， 好唔舒服啊！呢種關係，唔舒服。 你都唔承認我，仲帶你翻屋企，係嘛？唔知心裏面諗乜啊嘛？好，最後尾呢一個啦嚇。天冷时帮你取暖， 哇！用咩方法啊？ 你话咧？ 用你想象得到嘅方法。 嗯，又或者其实天冷嘅时候，大家暖埋喺张棉被度咧， 唔使喐去，唔使出去， 你净系两只冻脚对两只冻脚贴住已经好舒服，即系脚冻对脚冻，好正， 得 梗 绝对得， 呢个就 系 你中意， 就算 你 俾个冻金我食都舒服嘅， 系啊， 系啊，以前咧 烧住 俾嘅冻金， 整暖我只手先咁样啊，冇错啦， 如果唔识你， 好快嘅有个唔中意嘅吓，有几样嘢啦，第一我唔知系咪所有男性。 性都是啦，不喜意陪女朋友行街 shopping 咁样， 一半一半啫，我 OK 嘅，系、嗯、咪？因为我自己都中意睇嘢，我好中意睇嘢。 其实咧有两个方法嘅，我自己觉得，第一。你咧就係用一個叫做一路陪佢行，一路咪睇下手機咯，或者自己啊思想漫步下啦，諗下其他嘢咯，咁咁就時間都快過嘅。一係咧就可能女仔未必會中意啊。阿 Sir 嗱，你睇住先，我去嗰邊，咁就睇自己中意嘅嘢。我你有十五分鐘喺呢度見翻面，咁樣 我 中唔中意？ 你 兩個方法咧，第一個我一定係。因為我一定會唔中意咯。如果你同我喺度行街嘅時候，我咧喺度睇手機，我會覺得嘅就係你好唔耐煩。如果係咁嘅，我就覺得你唔好陪我啦。 但係咁，我有時你睇緊啲女仔衫咧，我真係冇嘢可以參與嘅。 我明啊，所以我 企後少少咯，冇所謂。 我亦都唔會咁，我亦都會覺得就係話咧，我會約你去一個商場，跟住嘅就係話一個鐘頭之後嘅話，我哋去睇。 咪就第一方法。 你有你自己去，你就我有我自己去。 呢、這個好啊，呢、這個好方法。 其實咧，男仔最尷尬係乜嘢？就睇啲女性嘅好貼身嗰啲衫、 內衣褲 嗰啲部位。我覺得係比較唔知點嘅 再立案。我見過嘅就係有一啲咧，真係老夫老妻，大家一齊揀咯。 呢、這個 brand 我就好尷尬啦。我作為女性，因為其實我就喺度買緊俾我自己。係 啦。 但係佢哋兩個就喺側邊嗰度咧，就呢件靚唔靚啊？呢件靚唔靚啊？咁樣，我覺得係好甜蜜嘅佢哋。 接受到就係 咯。其他嘅 customer 就好似有少少。係 啊 係 啦， 我覺得嗰啲即係如果我會 label 啲男人咧係別有用心。 係啦。 我真係會覺得 係啊。 喂，關你咩事啫？你嘅手使乜鏈啊？都關你鬼事。 OK， 係啦係啦。咁 我以為你會添， 你似嗰啲人啊，你似你似。 你都似。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啲陪 嗱你兩個。 哦，你似嗰啲夹嘢啲男人啊？ 唔系，你提点得我好，我会搣甩佢。 好，第二样， 第二样咧就系讲阿爸阿妈。嗱，通常咧就系你阿妈嗰次啊，咁样话我，你阿爸咧有咩？一讲对方嘅爸爸妈妈，有时就会带出一啲 感啊。 我咪系咁噶啦，你而家咪咁都唔中意啊？咁样 系啊， 系啊，我阿妈为你好啫嘛，叫你平时唔好着咁小心出街。 上次同我阿妈去食饭咧，就去个诊记啊，同你屋企咧就去酒店，即 系 好多啲。 一讲阿爸阿妈 黑口黑面， 系啊，你阿妈上次对我黑口黑面， 明知佢唔食辣噶啦，你系要食水煮鱼。 系，即系我觉得爸爸妈妈就好尽量唔好喺你嘅话题里面出现，我都觉得系 随便啦，大家放松啲， 因为呢一样嘢好难放松。 但系又好容易嗌交，因为嗰个真系自己阿爸阿妈，唔通我会忍得佢话咩？ 有啲乜嘢都唔关我阿爸阿妈事，有啲咪你话我 啊？好啦，快到十二点钟，翻嚟我哋继续我哋今日嘅乜都讨论区。 但冇规定具体核准嘅时间。佢话一啲嘅案件程序好短，有啲就好长，例如两三年甚至系更长嘅时间，只有经过最高法院核准先至可以执行死刑。英国安德鲁王子被美国一名女子在纽约提出民事诉讼。呢名女子声称曾经在伦敦和纽约遭到安德鲁王子性侵犯。现年38岁的美国女子朱弗雷是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性丑闻事件的受害者之一。她声称自己曾经先后三次被安德鲁王子性侵犯，其中一次是在17岁的时候被带到爱泼斯坦同事在英国伦敦的屋企，另外两次分别在爱泼斯坦位于美国曼哈顿的住所和维尔京群岛一个小岛。安德鲁王子一直否认指控，他曾经接受英国传媒访问，说不记得见过朱弗雷，有关的性侵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九龙和新界东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59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8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0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2.8，升21.2；美团233.8，升13.4；盈富基金26.8毫8，升1.2；恒生中国企业95.9，升9毫；快手86.15，升3.65；信誉光学科技219.4，跌13.6；中芯国际25.95，跌8毫；比亚迪股份257.8，跌5.8；阿里巴巴189.8，升1.1；港交所514.7，跌7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3，英镑10.779，瑞士法郎8.466，澳元5.7，加元6.19，新西兰元5.43，欧元9.1378。每百日元对港元7.0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69。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5点，升35点。港金现价报16,120蚊，跌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6.95美元，卖出1,73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新界区屯门嘅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友爱村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口噶。重复多次，屯门嘅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友爱村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就喺屯门公路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有工程，现在已经完成了，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潭道来回方向近石澳道一段就挤塞。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蝴蝶谷道。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宋皇台道挤塞，车龙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在新界，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企岭下老围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选举委员会将由五大界别共1,500人组成，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日举行。已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以及同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或已登记为相关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人士，都符合获提名资格。参选人必须得到界别分组内5个投票人的提名，并在8月6日至12日递交提名表格。 何思培、 欧海纯、 谭海林、 何南慧、 杨真美、 郑丽梅、 黄君涛、 何欣涛、 方印、 陈希文、 郑俊良、 石伟雄、 蔡晓峰。 今次香港46名奥运运动员咧表现都是非常之优秀，令到全城都振奋。 香港电台第一台再次祝贺各得奖运动员 及感谢所有运动员的努力。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啊。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是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你喜欢同男女朋友做啲乜嘢，同埋唔中意佢做啲乜嘢？ 嗯，冇错冇错，稍后我哋仲会有街坊嘅 街坊、 发表系啦。 嗱、我最憎咧， 系 啲女仔讲粗口。 嗯， 佢一两你做咩片面？一两句冇乜所谓，如果已经即系出口成文，我就真系唔系几中意。 好难噶，我同你讲， 好、 好难噶出口成文。 系啊，好难、啊。 系啊，你有冇听过嗰啲从来都唔讲嘅，开头开始初初学讲啊，嗰啲位摆错晒。 因为中国有文化， 动词、名词、形容词乱晒客。 系啊， 系啦、 啊。但系听得出佢就佢系唔系讲开噶。 但系咧，我话俾你听，粗口咧。如果在某些人很親暱的時候講呢、我又覺得挺有趣 的。你試下講。 唔得， 好親暱先啊！而家又咁樣做緊。 喂，其實呢一樣嘢唔係一齊做嘅事、啊。你話一齊，因為我哋話講緊一齊做嘅事啊嘛。 係。 你樣嘢關唔關事㗎？都係佢自己講。 一齊講咯，即係佢講佢又講。 喂，頭先 山哥咁啊。 頭先我講緊嗰啲咧，有兩個啦，一個講爸爸媽媽啦， 啊、 一個咧就行街 shopping 啦、 啊。 其實仲有嘅，第三咧就話咧，唔係好中意咧，就佢有啲工作上嘅嘢咧，佢又 involve 埋落嚟。譬如舉例咧，你喺度做緊嘢，跟住咧。佢又走埋嚟搞紧乜嘢啊？ 好乞人憎！ 我写紧个 project， 俾我睇下，梗系唔好咁写啦。咁、即系佢喺度加埋啲意见啊。咁有时男人咧就会觉得，你唔好理我啦，你由我自己做啦咁嘅样，系啦。 啊，你哋系咁噶？ 会啊， 你会唔会噶？譬如你见到佢做紧一样嘢，你就话：喂，咁样做唔啱啊，咁样做，即系你加啲意见啊。 唔会，我会。佢问我，我就会。 嗯， 即系佢可能佢 design 咗一啲嘢，佢话：诶，你觉得呢两个边个会靓啲啊？咁我就话帮佢拣咯。 哦， 系啊，咁就得。 但系佢过程中你真系冇喺度又咁又咁又好乞人憎， 我唔会噶。佢、一做紧嘢嘅话，我会走开噶。 哦 ，OK， 都好啊。 咁系啦，男人做 有啲嘢咧，做紧嘢嘅时候咧，你一 involve 咧，譬如揸车都系噶。譬如你揸紧车咧，佢身边话唔好行呢条啦，行嗰条，唔好踩咁快啦，慢啲啦。咁你又觉得有时咧有少少烦嘅。 你净系个厨房都好多拗叫啦。 例如咧， 你入嚟，咩、事啊？ 嗯。 你啱啱洗完嘢啊，周围湿晒，我最憎 成日咁啊！ 系啊 系啊， 我 你入嚟， 我成日都听到呢啲说话。 你系咪啊？ 梗系， 即系我觉得 啲水渍边有啊？ 系啊，呢个煲盖一仲有啲渍喺度，即系我觉得我唔介意。喂，你整到啲嘢咁样，乜乜乜乜，我觉得 OK。我最怕你入嚟 啊吓，呢三个 好似啲 miss 嗰啲权威， 你入嚟， 你入嚟， 或者你出去都系衰噶啦， 好， 都祝大家出入平安啦。 嗱，我哋嘅街坊咧都发表咗好多嘢嘅，想唔想睇下啲街坊街坊啊？ 好啊， 街坊街坊第一位咧就系小白。 有冇用假名啊？ 小白冇嘅， 小白唔用假名嘅， 好乖嘅小白。好，听下阿小白讲咩先吓。 系 好啊，最中意同情侣做嘅就应该都冇乜噶啦，都好啲大朗嘢啦。不过咧最憎嘅有好多，其中一件咧憎上之憎嘅咧就系行山啦。即系啲听众都知道我好中意行山嘅，咁但系我行山要自己步速噶嘛。如果你同情侣去行嘅话咧，闹佢你唔舍得，话佢你唔敢，咁啊你催佢更加唔会啦。咁你点咧？你只系帮佢拎嘢。同埋問下佢點啊，使唔使休息啊？其實就唔係行山嚟嘅，不如行商場算啦。 不如行商場算啦，佢話 係啊，非常有同感啊！ 我次次咧做街坊揾阿小白咧，佢硬係好怒氣， 充滿怨氣。 唔可以咁講，唔可以咁講，佢好錫老婆嘅。 我知， 不過行山嘅時候，不過呢個係喎，即係行山咧，有時有啲快，唔淨止行山啊！我有時行街都係行咁慢嘅你， 我 係佢話你行咁快嘅咁樣。 係啊，佢跟住就話你自己過馬路先， 因為我好心急噶嘛， 我都係 行山唔同。 行街嘅话你可以走，或者你可以有个地方等佢、嗯。行山唔可以， 危险啊！ 你试下抌低佢啊！ 唔得啊！ 千祈唔 好 啊！系啊，唔可以抌低噶。因为我有听过有一啲嘅就系话啊，如果系咁嘅话，我跟唔到你哋嘅步速，我咧就慢慢堕后，你哋行先啦。 好危险！ 跟住佢就系你去到有某个地方之后，等极佢都唔喺度，佢就出咗事啊！ 真系噶？ 真嘅？ 出过事啊？ 出咗事啊！直头系。 正有呢个个案。 拜咗拜啊！是啊，所以是 人 怕， 所以一世 怎麼同呢， 是 吧，你行街和行山是两回事来的。我觉得小白讲得非常之好、嗯、但是亦都在这样的情况你就会见到的就是对方对你的细心的程度。 嗯、 我试过有一次的就是我都记得我在小妹妹不是我老妹妹的记得有写过的。那就是她、有一次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就是她带了我去挑战一条比较难行的山路、 嗯、 到最后我真的行不到。 嗯、 那么还要是经历的就是、当十二点钟你想想晒落嚟，我不知道那条路原来是咁远，我带的水不够，到最后尾的时候他要给他的水我喝、 嗯、 以及就是全程就是譬如可能落一些山或者怎样，我着错了对鞋， 嗯， 线住咁落，他就在前面挡住我、 嗯、 一路就在我身边那里，你得的你得的你得的，又或者行到咁上下的时候他就说唞下冇嘢，原先我哋谂住系三个钟头要行噶啦，我哋行咗六个钟，但系佢喺侧边嗰度啊，你会觉得我应该系要嫁俾佢，系啊，佢乜离不弃啊，因为其实咁到最后尾时候，我都话我真系好多谢你，咁就咁啊冇嘅，因为其实因为系我拣噶嘛， 咁啊 系，啊，我唔可以掉低你，因为真系惊你有事 啊 嘛，系啊， 好感动， 我真系讲得好啱，系啊， 好啦，翻嚟我哋继续有街坊街坊吓。同情侣、男朋友、老公又有啲唔同嘅， 梗系啦，好 大分别。你听下 Ada 讲就知啦，一阵间 充满怨气。 将证件与机票连著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实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的时光，乘着烈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凝望那天。 风的形状，你有岑宁演呢首歌噶，廿九度气温，雷暴警告仍有到今日12:45嘅。咁啊，讲到呢一个结咗婚同未结婚咧，到底有冇分别咧？咁我听完 Ada 讲，我都觉得啊，呢个真系好幸福嘅事情同埋画面嚟嘅。即系讲到佢话最想同老公做啲乜嘢咧？咁你估唔估到佢最想做啲乜嘢咧？ 我 同老公最想做啲乜嘢？ 喺屋企嘅应该系 煮饭。 嗯，其实都 involve 埋个仔嘅，其实 involve 应该同个仔一齐， 冇 错，一家人 玩啲 board game。 好，听下 Ada 都文慧讲。 我最中意咧就系睇住我老公咧同个仔一齐散步啊。通常啲女人咧最满足咧就系嗰两个男士喺前边，咁然后我喺后边咧望住佢哋啦。咁个仔咧又好矮，到而家高过我老公咧，咁呢一个就系最大嘅满足感啦，就系望住佢哋一齐好开心咁样咯。最憎咧就係咧，我好怕我老公有陣時飲咗酒要我揸車接佢嘅，因為嗱佢飲咗酒唔揸得車啦，咁佢通常有啲位咧，你係知道我哋啲女人咧就識得去幾笪地方噶嘛，咁如果你要去一啲咧好陌生嘅地方，你要揾我，跟住佢又等緊你咯，然後你喺邊啊？跟住我揾緊路啊，咁樣好多時咧就係因為咁樣咧個心又好慌咧，咁所以我好怕要去接佢咯。 非常真诚啊！我冇仔，系啊，但系其实感觉上你觉得喂有晒画面啊， 系啊，拖住又一高一矮， 我唔知道你啊 Sarah， 我系有时好惊去啲陌生嘅地方，又要睇住嗰啲咩 Google Map 咧， yes. 有时啊，佢话转，即系呢个定嗰个转啊，我又唔系好知道， 冇错。 好驚， 同埋你有冇發覺就係 Google Map， 我覺得都廢廢地嘅。好多時候嘅就係叫你轉嘅時候咧，已經轉咗啦，已經行咗路啦。 佢啲路好蠢嘅，我覺得佢啲。 同埋有啲咧係雙白唔過得嘅，而家轉入唔轉得啊！你明唔明啊？雙白嚟嘅呢度， 你會唔會咁同佢講嘢噶？ 學佢啦。 係啊，我就話笨， 係咪先？ 直去咗啦，你而家先叫我轉。 即係佢意思，佢老公係等緊佢喺邊啦。咁跟住我都唔知自己喺邊啦。有時我自己都唔知自己。 啊、 就算喺一个路口、啊、十字路口你企咗喺左边，佢企喺右边、 啊， 都已经晕撑死。 呢、這个咪就 系、 是嗯几米嘅向左走向。 系啊，你见唔见到个便利店啊？见到系咪你左边啊？系、嗯。 但阿馬超哥揸車，你唔可以企定喺度諗同埋睇㗎， 因為你要行啊嘛， 你繼續要行，但一行就過咗啦。 係啊，試過啦， 我試過入埋隧道添啊， 係啊， 哎呀入咗西隧， 我都有試過，我都有試過。 明明我唔係想過海， 啊、 哎呀救命啊！又要俾70多蚊啊， 係啊，被逼被逼，係啊， 算啦， 向前行啊嘛，係咪、 啊？ 我哋好鯊魚一樣。 嗱、 啊， 上次我哋嘅街坊之中有一個叫小陳嘅，你記唔記得啊？ 記得， 係啦，阿小陳今日咧都有出現嘅，聽阿小陳講。 又是我小陳啊，是啊，咁我最憎同埋最中意同情侶做嘅時候，嗱最憎先啦，講咗，我最憎係同情侶一起去睇電影嘅，點解咧？因為我好憎人哋喺我睇緊戲嘅時候講嘢啊，問劇情啊呢樣嗰樣，我係最憎呢一樣嘢嘅。但係通常咧都係會講呢啲嘢嘅，啊呢度去到邊啊，講緊乜嘢啊？好啦，問題就嚟啦。你答佢又唔係，唔答佢又唔係。咁你當你唔答佢嘅時候，就大件事啦。當你離開咗戲院之後咧，佢就會經常講嘢啦。點解你話唔答我啊？又或者離開咗戲院之後咧，就會引起好多不必要嘅誤會嘅。所以最好唔好同佢睇戲。最中意做嘅梗係同佢一齊食飯啦。因為食飯食不完，沉不完，大家唔使講嘢。 啊，小 咧同講嘢有關喎。 阿小陳 好嘢， 趣智啊！ 阿小陳把聲同阿梁鍾真係好似啊， 好鬼似 啊，真係好似一個人咁樣嚇。唔知阿小陳係邊個咧？ 冇錯，唔緊要，我哋唔好理佢。喂，但係贊唔贊成咧？ 嗯， 睇戲。 睇 戏都 赞成嘅。 通常我侧边个人唔会讲嘢嘅，咁一个个人 问咧，咪有时真系想问，点解佢会咁样嘅？ 我睇戏唔会问人呢啲嘢 嘅，睇紧戏我唔 系咯，都系睇完头先点解？ 但系你捉唔到个剧情，你会好猛噶。 唔会嘅，赛后检讨啫嘛。 系啊， 系啊，横掂你都唔知噶啦。但我最都系嘅，其实有时候我最怕睇嗰啲战争片咧，你会唔会噶？唔记得咗边个打边个？ 个人差唔多样。系啊，个位差唔多样。 呢个头先出过，但系呢个边个嚟嘅咧？咁样样 嗬？佢系咪上尉啊？啊，唔系嗬？ 佢系阿里士特啊，定抑或雷诺啊？ 你净系睇下边啲字幕，有啲译名咧，嗬？ 系啊， 系啊，系咪雷诺？系咪雷诺？ 阿飞兹咧？哇，真系哇烦！ 我头先咪 miss 咗咧？ 唔系佢阿飞儿啊？ 系啊，系啊，点解又去咗呢度嘅？ 我好怕睇呢啲电影噶，我系成日都睇唔明噶。你哋系唔系啊？有冇呢个问题啊？ 都有噶， 太多人 嘅 电影咯。 有啲战争片真系有几好。 我知道、啊，但我睇十次咯，我就知道、啊、哦，原來 終於明啦。 你要睇十次啊？为咗嗰个情节， 我为咗嗰个情节，因为个个都话好睇，我唔明佢有咩咁好睇 啊！ 系 啊，真系想了解 啊！即系我搞唔清边个系边个啊嘛，原来我会 miss 咗就哦，原来佢杀咗佢边个边个，所以佢咁憎佢。 原来嗰日写嗰张字条咧系有意思嘅， 我系会咁 都好嘅，希望解开个哑谜。喂，嗱，我哋咧一个后生仔 Otten 啊 ，Otten 都有做到嘅 ，Otten 系靓仔嚟噶，我哋嘅编导嚟噶吓，听听佢讲咩？ 哎哟！ 我最喜意跟女朋友做的事、其實很多的，不過呢其實我最喜意就是簡簡單單跟她一起在家戏一下、坐在那裡看看書看看劇啦打機啦這樣什麼都不用想。我最喜歡跟她做的事，我想呢就是她會捉我做一些、文件上的事，例如報稅我就很喜歡，因為她會不斷督住我快點做快點做快點做， 佢讲讲下都窒窒地啊，好似惊惊地咁样。最憎系 喂，处理文件你哋惊唔惊？ 处理文件我自己本人系好惊嘅， 好恐怖。 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有一个表格俾我填表格咧，我又好中意填表格。 你中意填表格？ 非常中意填表格，姓名啊乜嘢我要写得 系啊，身份证号码前面嘅英文字母。系啊， 点解咁中意嘅？有咩咁中意？ 唔知点解好中意填表格。你有啲咩你俾我填啊？系啦，但你要我走，唔知喺网上边度 download 啲乜？嘢我就 好 烦 啊！ 如果你系真系系实体嘅表格，實體我非常喜欢， 中意填表格。 系啊，有冇呢个 pose 你可以请我？唔知咧，我真系 但 系报 税真系好烦噶。 报税梗系啦，你又要睇你自己有冇啲乜嘢报错， 系啊， 啲、 啊、 收入与支出， 好 烦 噶。 基本上佢讲，我同佢讲啱，填呢啲都好烦， 烦啊， 填呢啲都好烦 啊，我中意噶。 跟住女朋友就话：快啲啦，做完未啊？咁样样，所以就成为 迟咗啦已经。 但系我觉得佢好难得嘅就系佢会中意同个女朋友。朋友一起去看劇或者是什麼、我覺得看劇都是有一個問題的，因為剛才我看到你立到你說男仔不喜歡跟女仔，我就是你要逼我們一起煲韓劇， 我不喜歡， 韓劇 我都不喜歡， 真的 不行，有些韓劇好看，有些已經真的看到爛了， 是啊、 我真的頂不順， 是啊，我們不要說哪套了、其實有很多我覺得很服的、 是 大家就在這裡是中服的，告訴我好看，哇我看了十分鐘我有什麼這麼好看啊，說 不過這有時候有些劇你看十分鐘是真的很悶的，我試過咧有啲劇，咁悶嘅，撳咗佢啦。過咗一兩個禮拜再睇翻，又 OK 嘅，跟住睇曬成套咯，一路煲落一路煲落，煲煲下就 OK。 又有人話有啲嘅係要捱嘅， 係啦， 係咪？有冇人聽過啲咁嘅指南啊？ 你如果十分鐘頂唔順咧，其實你未到佢只精髓咧，你就走咗。 但我可唔可以嘅就係唔捱咧，就我飛走嗰啲要捱嗰啲部分咧？你唔中意飛㗎？ 我而家開始成日飛劇， 我飛啊，我飛劇㗎，唔嘥我時間。 每一秒每一分我都想睇。 因為你飛緊嘅時候，你睇到嗰啲畫面㗎嘛，傾緊偈，仲傾緊偈，仲傾緊偈，睇到㗎嘛。 嗰啲我唔得。 啊， 系啊，我宁愿即系唔睇，一系就睇晒佢。 咁好啊，你同我男朋友好似， 系啊， 就算咧有时候觉得哇好烂，咁跟住佢都话唔得，我一开始咗我就要挨埋。 喂，仲有一个方法，唔飞都得，你咪去斟下水啊， 咁就冇意思啦，你 等佢走咗啲场面先咯，有啲场面好闷噶嘛。 我唔会，我点都要睇晒佢先。 系啊，好奇怪啊，呢个人怪怪的。 佢一个闷人嘅达人嚟嘅，即系佢顶得顺闷嘅。 闷达人， 闷达人，佢一个闷达人， 闷达人。 半 达啦， 系啊， 非常能够接受。 半闷达人又肥又闷， 冇错啦。 你嘅新名 好， 几好啦，多谢晒大家啦。咁大家都可以好好地咁喺我哋呢个乜都讨论区嗰度了解男仔同埋女仔佢哋中意嘅嘢啦。其实有时我谂大家真系要有啲包容嘅。 同埋你觉唔觉得咧？其实咧今日有两个朋友讲嘅咧系好简单嘅，已经好开心。包括 Ada 望住佢老公同个仔散步啦，包括 Otten 埋喺屋企 hea 就得噶啦，即系唔需要一定。去买嘢啊 ，shopping 啊，食嘢啊，唔需要一定两个人喺埋一齐，简简单单就开心。 喂 ，hea 真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啊！ 你要识 hea， 一生都系咁。 系啊， 系啊， 系啊，所以我一生人好幸福 啦。 点啊 ，hea 达人 ，hea 半达人啊！你漏咗个字啊！你唔够 hea 啊！喂，你谂下，你要喺屋企咁啊，摊喺度啊，两个摊喺张 sofa， 一人摆一边，开住个冷气，我觉得已经 OK 啦。我赞成嘅，我都系最近呢一两年我先至学成 hea 嘅。 系啊，你只脚又撩下佢只脚咁样，哇，好浪漫！ 听下音乐， 因为唔系真系咁容易噶。我系嗰一种嘅就系乜嘢，每一分钟我都希望可以排 唔好啦， 所以就系好辛苦噶。 做一个慢活人，咁就快活啦， 系 咪嘛 ？OK， 好，十二点入九分啦，雷暴警告有。今日12:45嘅29度气温，相对湿度93%。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听听12:30财经同埋新闻报告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支持将反外国制裁法以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方式在香港实施。他已经向中央提交意见，支持以本地立法程序实施。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表示，她十分肯定会有外国势力、外国政府或者西方媒体借机炒作，企图弱化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对香港的信心。她认为相关的立法过程有助澄清反外国制裁法在港实施的程序，更加符合香港法制要求。为了确保法律有效、全面、准确实施，经本地立法会较为稳妥。新一期六字居计划预计十月起揀楼，房委会今朝早举行搞珠仪式，决定申请者的揀楼次序。头十个号码是54、23、20、49、60、21、57、68、25和70。搞珠仪式由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碧如主持，搞珠结果会上载至房委会和房屋署的网页。今期六字居提供3400多个单位，包括全新项目启转苑，售价由大约118万至385万元。另外有青衣青富苑和柴湾叠翠苑，大约530个货尾单位。房委会亦都推售大约800个租置单位回收租置计划回收单位俾中签者拣选，售价由144000多元到109万4000多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3人确诊新型肺炎，108宗是本土病例，其中江苏占最多的50宗，48宗都是扬州。而南京继前一日本土零确诊之后，再有2人感染。另外，河南的本土确诊个案有37宗，湖北15宗，湖南6宗。新增的38宗无症状感染病例中，20宗嚟自本土，湖北有18宗，河南2宗。内地累积93969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7631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154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自上个月7日起连续35日维持4位数，亦都创星期一的感染新高，累积213000多人确诊，再多9名患者不治，至今有2134宗死亡病例。新增病例中，社区感染占1476宗，其中非首都圈有658宗，占近40%，是今年疫情的最高纪录。危重和死亡个案亦都呈明显增加的趋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59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83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0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1.8，升20.2；美团234.4，升14蚊；盈富基金26.8，升1.2；恒生中国企业95.8，升8.8；快手85.85，升3.35；信宇光学科技219.2，跌13.8；中芯国际26蚊。跌7.5，比亚迪股份257.6跌6蚊，阿里巴巴189.8升1.1，港交所514蚊跌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3，日元110.35，瑞士法郎0.92，加元1.258，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7846点，升26点。港金现价报1612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16美元，卖出173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我梗系睇得开啦。 喂，你老婆嚟探你嗰阵又唔肯见人，睇得开喂，你 不关你咩事啫？我同阿姑娘倾偈，你唔抵得啊？姑娘佢个口好臭，我唔怪得你老婆同人哋走佬啊！真系、 哎， 喂，系啊，我嗰个系跟人走佬，你嗰个就改嫁有天路啊！你快啲， 你再讲啊！你再讲，你信唔信我 吓？坤叔，坤叔， 我逢你两拳添啊！ 你两个唔好再嘈啦！嗱嗱嗱嗱，而家我哋倾啲正经嘢，而家咧想同你商量啲嘢啊！ 啊，黎姑娘叫到、我乜都得， 黎姑娘叫你正经啲啊！ 好。下个中秋节呢下个月就係啦。咁会有一班大学生呢嚟我哋嘅院舍嗰度探访嘅。派月饼啊表演啊同玩游戏咁囉。嗱班后生仔呢咁有心喎、我就想由院舍班老友记呢准备个表演俾佢哋睇多谢佢哋。你哋话好唔好 哦梗係好啦。 喂表演啲乜嘢我练定先。 未知个所以咪要同你哋两个商量囉。嗱我仲想咧趁呢个机会揾一啲平时唔系太活跃嘅院友参加，等佢哋咧可以合群啲、融入我哋嘅生活。嗱，好似陈伯啊、坤叔啊咁样，你哋两个咁开心、咁乐观咯。 系啊，其实我同个衰鬼啊都几老有鬼鬼嘅。 喂，得啦，冇讲呢啲，包喺我身上。 我咧想试下揾埋琼姐一齐参加表演，你话好唔好咧？ 唔好啊，唔好！ 点解啊？ 哇，佢个名叫鬼见愁，有乜嘢冤你唔好搞佢。 你知唔知啊？入咗嚟成年啦，冇朋友 嘅。系啊，佢冇朋友， 冇人嚟探佢噶。 咁咪系咯，所以我哋就系要多啲关心佢咯。嗱，你哋两个开心二人组嚟噶嘛，帮下我啊！嗱，最多我听朝请你哋两个食虾饺啦。 好啦好啦好啦，算啦算啦，阿坤啊，去行啦行啦。阿琼姐，琼姐啊，琼姐。 边个啊？ 我系陈伯啊。同埋阿坤同埋阿姑娘啊，黎姑娘啊，揾你啊， 咩事啊？ 哦，黎姑娘话有啲事同你商量下喎。 系啊，麻烦你开开门啦，唔该啊，黎姑娘想入嚟同你倾两句啊。 哦 ，OK， 我哋唔阻你哋啊，拜拜， 你哋倾啊，你哋倾啦。 阿坤叔啊，喂啊，走啦，我冇嘢同你商量啊。 阿琼姐啊，既然都开咗门咯，不如俾我入嚟同你倾下偈啊。 一个人有咩唔好啊？ 吓，冇啊，同你倾下你咯，咁样都几好啊，同你倾下偈啊。因为其实我见到你成日都系自己一个，你唔闷噶咩？一个人唔系咁好噶，因为你要知道咧，老友记咧系要有多啲嘅社交生活咧，先至会健康啲嘅。嗱，我讲俾你听啊，下个月咧中秋节有一个表演啊，我想咧邀请琼姐嚟参加。嗱，你试下喺个院舍度识多啲朋友，会开心啲，会长命啲噶。 要咁长命嚟做咩啊？献世啊？ 琼姐啊？ 我冇兴趣啊。 琼姐啊？虽然未有办法可以说服琼姐跳出自己个框框去参加中秋晚会。但是陈伯和坤叔两个就唱双簧，一首包办的演出好精彩啊！陈伯的扮女棋，坤叔的扮女人，唱你回来吧，笑到大家肚痛啊！在当晚，整间的院舍都充满着欢乐。我想同这一班大学生都很有关系，他们有别于一些集团、公司为了要做一些公益的活动而搞的探访，当然有些都是很有诚意的。但始终都不及得这班后生仔咁真挚。其中有一个戴眼镜的男仔，他带了个吉他来自弹自唱给一班院友听。最令人感动的是他自知买了一些小盆栽送给大家。他说希望可以为院舍增添多一些生气。 各位哥哥姐姐，今晚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你们一班同学一起聚在这里过中秋节。中秋节就应该开开心心一起吃下月饼，团聚的日子来的。所以我们就带了一些低糖的月饼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吃得健康一点。还有我准备了一些小小的盆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照顾他们。在室内种植植物就可以令到空气清新一点，开花的时候又可以美化环境。 每日为佢淋水咧，又可以有啲寄托，仲可以为院舍增添多一啲生气添啊！嗱，希望各位哥哥姐姐喜欢我哋呢一份嘅心意啊！ 后生仔啊，喂，我唔要你嗰啲乜鬼盆栽，你俾多个月饼我得唔得啊？ 可以可以， 唔该你啊！ 可以，咁多咗呢盆花，边位哥哥姐姐可以收留佢啊？ 我 啊，呢棵咧就叫做长春花，好容易打理噶咋。咁我就将佢交俾你咯噃。长春花咧系一种好易生根嘅花嚟嘅，意思咧就算系喺我哋艰难嘅地方都可以适应。嗱，我祝福你可以好似佢一样青春常驻。下次我再嚟探你嘅时候，希望可以见到长春花开啦。 听到呢个后生仔讲呢番说话嘅时候，佢全身系发光噶，但唔知点解，我又有一种讲唔出嘅心酸嘅感觉。我怀疑呢一棵花系有神奇嘅魔法。琼姐自从收到呢一棵花之后，成个人唔同晒，因为要攞棵花去晒太阳，所以佢多咗走动。佢仲开始同陈伯、坤叔倾偈，教佢哋点样种花。我开始见到佢有笑容，但系始终唔会开怀咁笑。 啊，黎姑娘啊， 系， 送盆花俾你啊！ 哇，琼姐好靓啊！咦，呢一棵系咪就系中秋晚会嗰个后生仔送俾你嗰棵长春花？ 系嗰棵分出嚟嘅。啊，呢种花咧好粗生噶， 唔 止你呢棵噶。 哦，棵啊？ 吓？ 你都有啊，我都有啊。喂，阿姑娘啊，琼姐以前原来种嘢咧好叻噶， 系咩？点解冇听你讲过嘅？ 你系咪真系想听啊？ 系啊， 我话我以前有几万亩田，屋企三代都系农夫嚟噶，虽然日晒雨淋，睇天做人。但是自给自足，知足常乐啦。 乜鬼咧？咁冇环境使入嚟住。 唉，我个女唔中意耕田，叫我买咗啲地，买层楼一齐住。我哋啲粗人啊，住唔惯楼嘅，冇耐就开始唔舒服啦。阿女结咗婚之后，生咗几个。哄我入嚟，话买间大啲嘅屋，再接我出去住。唉，原来佢系卖咗层楼移民 咯。喂，怪之得冇人嚟探你咯。 唉，咁衰嘅，唉呢个女唔贪啊罢啦，等天收啦，楼都卖埋阿妈嘅真系。 琼姐啊，你种嘢咁叻，不如咁啊。我哋可以喺会客室后边嗰一块田嗰度，我哋种菜啊，好唔好啊？嗱，你又可以多啲活动下、喐动下，对个身体会好啲噶。嗱，陈伯、坤叔，你可以帮下琼姐，又可以做多啲运动，减下个肚腩，你哋话好唔好啊？ 好好，我帮佢整个木架嚟种南瓜， 我帮手食啊， 最叻你啊！ 呢块细细嘅田地成为咗我哋院舍嘅后花园，真正嘅乐园。啲院友可以随时嚟帮手淋菜、除草、除虫、播种、收成，甚至可以商量想种啲乜嘢。大家变得更加活跃，更加热心，周围都充满住欢笑。我想起中秋节晚会嗰个后生仔，佢嘅一番心意，一棵长春花，有改变一个人嘅正能量。 喂、哎、啊，黎姑娘，咪咪嘴笑，你系谂紧乜嘢先吓？ 我见到你哋个个都精神奕奕，好开心啫嘛。 嗯， 尤其是系琼姐啊，佢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咁啊。 喂，其实你望下我，我都系啊。你睇下，瘦咗廿磅有啊，呢 f 啊。 黎姑娘， 系， 哎，你睇下啲南瓜几大只， 哎， 仲有啲。 番薯苗都好靓噶， 好靓好 靓。你攞啲翻屋企煮饭嚟食啦， 唔使啦，琼姐，我今晚唔翻屋企食饭。 哎呀，早知系咁，我唔摘咁多啦。 我今晚留喺度同大家一起食饭啊， 好 好啊。咁你话啲餸点煮好啊？ 南瓜用嚟滚啖汤啊， 好。 蒜蓉番茄苗 好， 蒜蓉番薯苗至啱，记错啦，系就好似一家人咁开开心心食餐饭 啊， 好 啊， 系啊，琼姐啊，以前嘅嘢唔好记住， 系啦，以后咧我哋就系你屋企人，知唔知啊？ 我都系屋企人， 知道知道。啊，黎姑娘啊， 嗯、 你仲揾唔揾到送花俾我嗰个后生仔啊？我想送翻棵花俾佢啊！ 好，我帮你揾佢。喺嗰晚，我哋一齐分享大家嘅努力同埋汗水，辛苦种出嚟嘅瓜瓜菜菜。我仲买咗啲烧味加餸，坤叔同陈伯仲偷偷地饮咗啲酒。如果你问我家系咩呢？我觉得一个家唔代表一定要有血缘关系，好似今晚一班来自唔同地方、唔同背景、各有故事嘅长辈，因缘际会之下住喺同一屋檐下，互相照顾，有快乐，亦有唏嘘。我将永远记得呢一刻嘅情景、细微呢一刻嘅情怀。喂，唔该，黄天恩同学啊， 系我系， 我系天怡安老院嘅黎咏仪姑娘啊。旧年中秋节，你同班同学一齐嚟探访嘅，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咧？ 记得记得，有啲咩事啊？ 咁嘅，你仲记唔记得你临走之前送咗盆花俾佢嗰个婆婆啊？ 梗系记得啦，佢最近几好啊嘛。 佢想你嚟探下佢啊，可以吗？ 好啊好啊，咁我考完试就过嚟探佢啊，到时我再通知你啊，好唔好啊？ 嗯。 阿黎姑娘啊，唔好意思啊，我到依家先有时间嚟探下琼姐，佢喺边啊？ 啊，同学仔，你跟我过嚟，我都喺呢度见下琼姐吓、啊。 哦，好，唔该你。佢系几时走噶？ 上个月十六号，嗰日我哋摘咗好多番薯苗，啲南瓜好大只啊！我哋喺院舍嗰度一齐食饭，我从未见过琼姐咁开心，冇谂过半夜佢就心脏病发，就咁走咗。 我应该早啲嚟探佢噶， 冇人知道仲有冇听日。我谂连佢自己都唔知道。嗰晚佢同我提起你，我想送呢样嘢俾你。 多谢， 我对琼姐多谢你，令到佢喺人生之中最后嘅一段日子，重拾佢做人嘅乐趣，做翻佢自己。我哋一行四人，就喺呢一块小小嘅菜田，向住陈伯为琼姐用木刻嘅一个小小嘅墓碑默哀。花开花落总有时，我知道以后只要我见到长春花，我就会谂起佢。 再见吧，就算。